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了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咁啊，练习拍多啲幽默感，咁样先追到女仔噶嘛。咁另外咧，你啊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咁最后我要讲嘅咧，就系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中意嘅嘢，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买水晶啊，你乜都买啊，咁就开心噶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中假期的星期三听风骚就最啱，小张张坐咗喺度啦。 今日环节有新安排，客家婆都要提早着鞋。欸、客家婆，佢要早啲嚟啊！ 佢赶去边啊？ 佢唔系赶去边，系因为有两个妹妹加入，所以客家婆要让一让路，所以要提早着鞋，所以要早啲出门口。 所以由今个礼拜三即今日开始，每个礼拜三个时间咧有啲调动嘅，因为新嘅环节。 解释自己。 但系你唔系呢件事，我好唔满意。 点解唔满意啊？ 你有咩理由就咗两个妹妹啫？ 系嘅，阿孟强要早啲翻学， 佢唔想做起身。 有冇同佢讲啊？有冇通知 佢？佢搵咗只盗版。 唔好通知佢，唔好通知佢，唔好通知佢啊 ！OK， 喂，留意住啦，我哋其实咧风骚实习生吓玩咗好耐啦，咁由今日开始正式投入工作。 哇，正啊！ 佢哋毕业噶啦，唔系实习生啦，系毕业生啦。 系，正！ 今日就系叫做风骚斯打，一阵就会出现啦。 掌舵寻觅猎户星座，用歌与黑暗悠悠拍和，众星编出了一阙情歌。啊哈，我要飞往天上，啊哈，像那天鸟翱翔，啊哈，那里充满希望，啊哈，找那温暖太阳。 廿三度嘅温度，你湿度94%啊！放紧呢个假一样可以听住呢个 radio 调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时候到今日中午12点，今日有骤雨狂风雷暴，雨势有时仲系颇大添。阿 Lam， 有呢一首串烧歌，唔系我哋一人喐下先，做下运动啦。 令你的真爱 冇所谓，几大都开心到底。 喂，记唔记得嗰阵时咧，我呢个节目咧曾经问过咧败家一样嘢啊，败家呢样嘅字咧就系话咧买一啲咧好无谓嘅嘢，或者做一啲好无谓嘅 collection 啊，等等等等啦。 又冇话无谓嘅，系咯， 心 头 好，心头系一样叫心头好， 大把钱你都冇办法。 系啦，咁我睇到有一个咧，就我唔知道算唔算一种叫做败家少少啦吓。咁啊，话说日本咧有一个人，其实佢自己将呢一样嘢咧都拍咗摆上网嘅。其实而家咧摆上网有另外一个目的嘅，可能就会即系做 YouTuber 或者多啲人嘅浏览。系啊，等等关注咁样，就唔知会唔会有希望另一步啦。佢嘅兴趣就系扮一样嘢，咁而扮呢一样嘢咧，佢系使咗100,000元买一套衫。 估下先， 你估佢扮咩咧？ 系咪人物嚟噶？ 唔系人物， 唔系人物。 何你可以话 cosplay， 你可以话 即系例如扮金字塔咁嗰啲。 你可以话 cosplay， 或者扮初音未来咁嗰啲咯。 系啊， 但 系 就 日本嗰啲扮嘢好好睇噶。 唔系，佢哋真系成行成市，同埋有节目啊，有节日啊，同埋佢就系会使好多钱啊。平时得闲无事就会去谂下件衫点整啊，好认真。 喂， 我觉得 真 系认 真去玩 系 非常 好 认 真 噶。 100,000元系真系为咗呢一件。衫，因为系订做啦，同埋系要特别订做，同埋佢系仔细到咧，仔细到好象征咯，即系意思就 一座大厦， 唔系， 哦咁估唔到啦， 扮咩话？ 扮 一座 大 厦， 有啲灯啊咁样咯， 系会喐嘅，佢系扮一只狗。 扮一只狗， 咁好奇怪啊！佢系扮一只 唔奇怪， 好鬆毛嘅牧羊狗，佢拍埋片嘅，咁唔系净系一只，即系一件好渣嘅衫啦。佢成只狗咧系，如果你就咁影咗相咧，你会以为真系一只狗嚟， 咁犀利， 好靓嘅，有晒毛， 即系佢扮到真系好似一只狗， 好似嘅，系咯。同埋嗰条尾系自己会揈揈揈揈嘅，因 为 狗系会揈尾噶嘛，但系人你控制唔到。 咁佢就要爬噶咯，即系出街嘅时候，系咪啊？ 所以 咧， 佢拍一条片咧，我睇个动。作咧好迟缓，因为 日本人系会 系会啊， 你冇发觉佢系好精致，系要去到好尽嘅有啲嘢。 喂，我中意咁样 喎，哇！呢个匠人精神嚟噶，大佬 玩得 好， 可能佢一世人净系想扮好一只狗嘅咋，系咪先？我好尊敬佢啊， 我都系，系 100,000元，100,000元港币。嗱，有两样嘢都系要特别，有啲特别嘅机关仔嘅，条尾系之一啦，佢自己识揈啦， 系。 第二样系咩啊？ 嗯， 就系好啦，系啦，个口流，因为你 要， 因为嗱，首先嗰只狗系尖噶嘛个嘴，你要用你平嘅嘴去控制佢开合开合，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 明啊，其实只脚都好难扮，因为我哋有个膝 盖要屈烂， 屈咗响度， 系啊系啊， 但狗系直甩咁， 系啊，所以点搞啊？佢仲拍一条片咧，系 问 Doctor Eric 点样扮一只狗， 系嗰啲咩？ 仲要带佢睇医生，我 Doctor Eric 冇反应，我就话你叻， 哇！ 喂， 正喎， 一日 系啦，个耳目所叮当叮当，仲要吠佢两下，咦？喂，佢啲吠声唔系几妥喎。 我帮我睇下只狗啊， 系啊，佢 好似 有 唔系好舒服， 有督痰喺个喉咙啊， 玩死玩死！我又拍埋片咧，即系接嗰啲飞碟咧， 系， 但系当然啦，拍出嚟动作都系比一只狗系迟缓。几百倍 啦！ 嗰啲狗系伏伏伏几肥嘅，狗都跑得好快噶嘛。但好似真 跳起， 人个构造只脚都唔系咁样。咁所以咯，但我觉得几好笑。咁啊，佢而家咧会再谂紧另一种嘅 狗 种噶啦，系啦，会做第二只啦。 喂，如果你哋扮咧，你会扮咩啊？我谂 扮咩狗？ 任何嘢，我想扮一只熊猫啊，因为熊猫咧唔使做嘅，净系瞓觉。 系同埋糖食嘢咯，佢唔系想噶。 系咩？ 系啊，你有冇探过熊猫啊？ 未啊， 佢做任何时候都喺度食紧嘢，因为点解咧？其实佢哋食嗰啲咩粥啊嗰啲咧，系不停咁样嚼，佢哋系咁嚼系咁嚼。但系对于嚟讲嘅话，佢净系单食呢样咁样嘅嘢咧，对于佢哋嚟讲嘅话，个营养系唔够嘅。 系， 所以佢一日就24小时，一得闲佢就食，要食 一得闲就食啊， 衣勤补拙， 食好耐咯。佢唔系想啊，系啊， 真系可怜啊。 同埋，但系佢哋个繁殖率好细嘅啫。 咁 系啊，好少噶啦，咁所以就真系唔关事嘅，我又觉得系咯。 O K， 扮熊猫几得意啊！ 你扮咩啊？ 因为 我真的发觉的就是熊猫冇人不喜欢。 好好 啊。你有没有留意，你问亲他们觉得或者是没什么东，但是冇人不喜欢熊猫。 但是近睇它污糟啊。 它不污糟的。 灰灰 的毛是硬的。 是呀，不是黐好多东西的。 不是的，其实它就是它很得意的。但是你摸下去的时候，你以为它是好像我们那些即是 毛公仔。 毛公仔那样，是不是那些毛不是的，其实那些毛是硬的。硬白白的。即是它等于那些 箭猪咁样， 海洋生物咁样啫嘛，有冇摸过啊？塑胶咁样噶， 系摸过， 滑捋捋，好腥嗡嗡噶，真系好难讲。 做下做下 facial 得唔得啊？ 唔关事，唔关事，系 所有动物都系噶，你睇图片啊，睇相咧，系唔同你真系企埋去嗰种感觉。马都系噶，马其实企得近咧，你觉得有少少压迫感，因为佢系好高噶嘛，即系有啲马系真系。仲高過你再多 少？你講佢啊？你企喺佢側邊，咪有壓迫緊，係嘛？佢咪就係 馬咯。所以我同佢唔可以靠近，我坐遠少少，我呢啲醒目㗎， 遠遠地咁望你， 係啊， 都得人咁樣就走佢。Okay， 哦，系啊，最中意卖家，我觉得，不过佢中意咧，最嘅，同埋即系吸引到好多人喺网上会去讨论同埋睇佢嘅片，咁都系其中一个目的嘅，即系唔知啊， 系你，即系你觉得佢卖家？ 哦，其实我觉得系少少咯，少少 算喎又吓。 即系佢哦 ，OK， 其实佢嘅意思嘅就系话，你用好多钱去做一样嘢，系嘛？大家又觉得好无聊，就做咩好地地人就扮只狗啫咁样，所以佢会觉得好烦。 咁我扮唔扮熊猫好咧？ 你唔够瞓 得几？唔紧要啊，你根本就系扮狗， 系 扮啦，仲要扮两只， 两只点样扮都两只，前面一只，后面一只。定系上边一只，下边一只熊猫。喂，早晨，早晨，放公众假期啊！呢、這个星期三嘅早上，稍后提我哋大家十一点钟之后就有客家婆，今日提早嚟到。 佢嚟咗啦， 咁早 喺出边啦，望住我哋做节目啊！ 購物咧，而家好流行啦。咁但係有時喺網上買嘢都會發生好多咧，可能有時個消費者會中伏，有時可能嗰個鋪頭咧會唔係中伏嘅，但係可能咧係又發生一啲唔係幾想發生嘅事啦。就發生咩咧？就是、墨西哥有個男人有一日上一個好出名獅字頭嗰個牌子咧喺度睇啊睇睇睇嗰啲女仔嘅鑽飾咧，咦？發現咧有一對咧18K玫瑰金嘅耳环，你估几多钱啊？ 十八 K 玫瑰， 同埋系名牌嘅， 3000蚊咯。 你讲港币系嘛？ 系啊， 嗯，佢见到咧，佢只系标咗100蚊啫。嗱，佢兑翻过嚟港币100蚊吓，但佢其实就系以美金计，100蚊港币，你买唔买啊？系一个名牌嚟嘅，你都唔买嘅， 唔买。 即刻佢就买咗两对啦。 嗯， 咁然之后咧，佢就收到嗰间公司同佢讲，冇货啊。但佢唔即係我既然已經落咗單，就唔會冇貨，冇貨你就會寫 out of stock 啦，所以佢唔接受。後來跟公司再講，其實係佢哋寫錯價錢， 係 應該係100,000蚊港幣一對，寫漏咗30,000。咁最後你覺得會點咧？呢件事啊， 退翻錢俾佢咪得咯？ 個消費者然之一定 佢一定要啊！我訂咗100蚊，佢覺得好抵啊！ 係 啊， 如果俾你，你會點啊？ 我系边个先？ 买嗰个咯， 买嗰、那个咁梗要啦。 你 登错，你 登错嘛？我觉得香港好似都类似发生过。 有吓，系啊！我最近喺个网站度睇到啊，有一对黑色嘅鞋，啊，好靓，200几蚊港币。啊，我 click 入去，原来佢系200几蚊嘅美金。 系噶系噶，有时有啲系噶。 我又佢真系写住 HK 多啦 sign。 有时系错噶，因为你上嗰啲网站可能系 UK 嘅，US 嘅。 系啊。 但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佢未转得翻嚟嘅话，佢有时佢都会咁样。你谂都谂到啦，系嘛？ 但 系 唔系，但系佢写 HK 喎。 系啊。 佢写 HK 咁，佢就佢错咯。 你唔紧要嘅，因为你再去check out 嘅时候，你俾钱咧，佢就会变翻US 噶啦。 所以我又觉得好唔开心。 你会 insist 唔得，你写 HK 咁啊，买咯。 咁於是咧，個男人就言事唔得，你首先個嗰間鋪頭咧就話我賠啊，我賠賠啲唔知咩普普通通啦，俾嬲你啊，咩俾支香水你啊，即係提出好多嘅補償嘅方案，唔得，我淨係要呢兩對嘅耳環，咁即係傾咗好耐之後，最後。呢间铺头都屈服啊，好啦，俾你啦咁样样，最后都要交货嘅。点睇啊？即系呢个都系消费者嘅权益啊！即系网上有啲人就话：，喂，乜你咁衰噶？ 咁佢卖咗俾佢几多对啊？ 两 对， 照系两对俾佢。 佢买咗两对啊嘛，佢订咗两对啊嘛，系啊。 佢唔通有两个女朋友？ 佢送俾阿妈同女朋友，系好似佢同你一样咁乖仔。你会唔会送俾阿妈？如果 唔会，唔会呢耳环唔会啦，系啊。不过如果佢话真系原本。哇！真係好貴，而家咁平嗰啲就有機會送啦。 係啊， 我冇從來都冇試過咁樣。你買嘢，你有冇試過咁嘅情況啊？即係譬如可能係有一啲名牌係咪？你講係 啊， 係 名牌啊， 冇 啊。 其實 怪都怪自己睇清楚啲 咯，係 啦。 我真係未試過咁樣，所以冇得。 我覺得嗰啲鋪頭， 你會唔會 insist 啊？即係如果 我唔會，明知人哋。搞錯就算啦，即係如果你明知 係 啊，根本冇可能嘅咁咪算咯， 但係我會覺得好奇怪喎，如果你講緊嘅話係獅字頭嘅，覺得 official 嗰啲即係 website 咧，冇可能會有啲咁嘅事發生嘅喎。 唔係啊，香港嗰啲機票都搞錯咗 啊，係 啊， 係 打錯價錢咯。譬如話來回乜乜乜邊度嘅原價，喂，譬如話舉例。加拿大嗰啲你明知起碼要6000-7000蚊，突然間寫咗600蚊，咁大把人買啦。咁呢個真係搞錯咗，因為有時真係手文之誤啊！你打多個零啊，或者個 comma 前。 上次香港另外一單搞錯價錢咧，佢就係前一批訂咗就算啦，但係佢馬上改正翻同埋折咗個數，咁樣咯。咁人哋可能 宣傳咯， 舒服啲。係啊係啊，試過一次嘅，嗰次仲係夜晚上架嘅，即係嗰啲嘢。咁啲人就夜媽媽睇，哇！肥靚能咁落單。咁， 但系我永远都唔会抢嗰啲超平嘢啊！又话今晚八点钟开仓，冇可能。 之后有好多嘢，系冇错，抢唔到之外嘅话，重要嘅就系佢其实有好多附加嘅嘢，又唔知要限你几时要用咗佢啊！就嗰啲系 好 鬼麻烦咯。但 系 头先你讲嘅嗰个咁嘅情况，如果系啲官方网站嘅，我就觉得 周少游 好奇怪咯，我真系冇试过。 我查先呢单嘢，交俾我， 即刻订多两对。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五一劳动节前夕到访柴湾一个公共屋邨，了解前线清洁工人和管理员的日常工作。他感谢工人努力工作服务市民，也都向全港所有劳工表达敬意，感谢各行各业的每一位劳工为香港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表示，他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工联会会长吴秋北以及理事长王国陪同之下，到访柴湾一个公共屋邨。有关屋邨亦都是垃圾收费先行先试计划其中一个处所。前线人员向他讲述试行计划实施之后的情况。李家超说，政府积极推动劳工福利，他期待政府与社会各界携手合作，为香港劳工缔造合理、公平和安全的工作环境，共同为香港的未来打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慰问。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广大劳动群众与党同心，跟党奋斗，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用智慧和汗水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爱岗敬业、创新创造，踊跃投身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爱护广大劳动群众，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激励广大劳动群众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当中成就梦想。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戴尔克说，关注美国采取一系列严厉手法驱散和镇压校园示威，强调反犹太主义的行为和言论完全不可接受，而且令人心感不安。反阿拉伯和反巴勒斯坦的行为与言论同样应该受到谴责。戴尔克说，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权利是社会的基础，特別是在當在重大問題上存在尖鋭分歧時候，例如是涉及巴勒斯坦被佔領土地與以色列的衝突。他又說，美國的大學擁有學生激進主義、激烈辯論、言論自由和和平集會自由的強大歷史傳統，必須明確的是合法行使言論自由不能與煽動暴力與仇恨混為一談。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以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Dear Jane。 为何认中都？ 五月天、温拿乐队、 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在拍摄过程之中，饰演女主角袁歌的陈都灵得到很多位前辈的指教，当中包括剧中饰演上司的邓穗文。他们一起研究角色的时候，对方的细致准备深深地启发了陈都灵。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金管局提提你，拎咪乱揿。 银行话户口有异常交易，要入密码验证。 有平嘢，即刻咁拎俾钱先。 Hello， 呢个 app 就有折扣。 拎胡乱揿错好头痕，资料密码同样要留神。各位街坊记紧，揿拎先谂两谂，咪瞎眼瞓。 重要嘅嘢点知讲三次啊？揿拎之前要谂谂谂， 咪乱揿拎啊！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天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的时候，已经黄昏了。老师对他说：小乌龟啊，放了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10:00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风骚快活人啦！呢个星期三公众假期5月1日吓，劳动节，劳动下啦，运动下啦，喐下啦，冇咁容易肥嘅。世界卫生组织 WHO 研究显示咧，全球肥胖嘅人士啊，影张相咧就系中央，通常用呢个做 icon 嘅啦。中央好肥嘅肚腩，好大个嘅。咁咧，佢话咧有一个族群咧，已经系比其他族群跑得更加快。你估系咩人会特别容易？变咗黐肥咧，我哋叫做黐肥咧， 族群啊，即系你哋系一个国家， 有一种年纪， 拉丁美洲， 有一种年纪或者系啦，有一种 系咪即系呢一种？ 系啦系啦，年纪，不如以年纪计，唔系用 50-60啦， 年纪计， 年纪 就唔系喎，原来 40-多岁， 原来咧而家咧系小朋友、青少年系最容易变黐肥，呢个可能系。爸爸妈妈系会觉得呢个时间有个肥啦，你会唔会即系听过呢啲讲法咧？诶，咁细个唔使减啦，有佢食啦咁样，所以咧可能有啲家长咧系会特别容易有得佢肥啲啦，肥啲得意啲啊咁样，尤其是 B B 嘅时候会更加啦咁样。而家全球你知唔知有几多个叫做列入肥胖一族咧？全球嘅人数即系以肥胖嚟计，系已经去到10亿。比佢想象中係更加快。佢話最初佢估計咧都冇咁快，但去到而家呢個時間咧已經係飆升得非常之高。咁男性肥胖咧係比女性再多啲添嘅。 哇！ 唔知咩原因啦，即係主要男仔咧變肥嗰個機率係再高啲，而小朋友啊青少年咧又係容易肥啲。你記得你細個時候多唔多肥仔肥妹嘅喺學校裏邊？ 總就一個兩個咯， 唔 算好多，唔、 嗯、 算好多，係 一 定有嘅，係、啊。 反而呢啲好瘦啊，好高啊， 係啊，我呢啲咁 生 須 啊，無端端就 嗰啲汗毛。 係啊，女仔有噶嘛， 係啊， 美人生須嘛，嗰啲叫做嗰就好多嘅呢啲咁樣古靈精怪。 但有啲人話咁樣先靚喎，即係女仔有少少汗毛，唔知啊，有啲人話。 我冇听过啊， 几性感咯， 系啊，你群埋啲咩人啊？ 坏人，类似你嗰啲系咪？咁样咯，系。我都有细。 会唔会系因为其实而家嗰个即系食嘢 啦？ 但系又咁讲，即系虽然你话即系黐肥或者系叫做比较肥胖嘅小朋友嘅话系会比较多，但系那边厢嘅话亦都有两种嘅，亦都系会比较多嘅。第一嘅就系讲紧，譬如可能系嗰啲四眼嘅啦。四眼嘅多咗好多啦，戴眼镜嘅多咗好多啦，咁同埋仲有嘅就系讲紧高咗好多， 因为我最近睇咗有一个嘅可能讲緊嘅就係有某个地方讲緊嘅就係以前好可能我哋六七十年代啊八十年代你相比之下嘅话呢而家啲細路仔嘅话呢普遍係会比较长高啲嘅。係啦。以前都係比较多啲就係細細粒粒㗎嘛。 嗯 係啦。但係你而家你会发觉就係啲女仔嘅话都比较高。你觉得女仔係高咗好多嘅比起我哋嗰个年代。係。係。可能营养又好咗啦。 营养 大家又注重咗啦。 又多运动啦跳跃啊。 係 呀。 即係大家喺呢一方面嘅话又真係留意咗囉。 係呀。 好得意嘅因为我又睇咗有一啲可能係名人嘅访问啦。咁昨日我哋有讲过嘅就係分享嘅就係蔡澜先生。咁就有问佢嘅就係或者蔡澜先生点解呢就係如果你有睇佢屋企嘅全家福呢你会发觉就係零零丁丁係佢成支竹篙咁。 好高啊佢。 其实佢哋兄弟姊妹唔高 㗎。 都唔高㗎。 佢最细。 咁就问佢喂点解你係特别即係自己一个人係扯到好高呢咁佢话我唔知係咪真㗎。佢话记住男女都係喺发育时期。可能讲緊嘅就係即係十二三岁嘅时候跳囉。 嗯， 唔理你做乜嘢，佢话佢嗰阵时候咧，真系好希望自己可以高啲，咁所以咧就系啲人就话，系咪希望可以多啲女朋友啊？咁佢笑而不答，咁佢就话，总之就系，譬如可能你见到可能有一啲比较高嘅地方，有个框咁先算啦。你 跳上一点。 明明知道自己唔够高噶啦，总之佢就系一路跑跑跑跑跑，佢就要跳高，一定要掂到为止。呢一种咁样嘅伸展嘅活动咧，其实有少少似嘅就 系 你打篮球投篮嘅，即系呢一种咁样嘅。佢话系因为咁样嘅话，咁多年嚟啊，即系其实佢可能喺开始发育嘅时候嘅话咧，佢就做紧呢一个咁嘅动作嘅话，真系扯高。 我因为咁样高咗好多， 我都有，但系点解我唔高嘅？我有啊， 我哋住屋村嘅。有条好长嘅走廊嘅，咁上到去，细路仔点会行翻去啊？梗系走下跳下。掂下噶啦，次次都有玩嘅，我又唔知系咪咁样。 唔系啊，你咪就因为咁样而高啦，会唔会啊？ 哦，有 定系你屋企个个都高？ 我 你阿 爸 都高噶，系咪？ 我唔知佢哋算唔算高，五尺六咯。我妈真系高嘅，五尺六。我个佢 又会唔会遗传到嘅就系爸爸同妈妈个高度有啲相差？即系可能阿妈系比较细粒啲嘅，或者系阿爸会比较高啲。咁你就会见到你兄弟姊妹有一啲会遗传到嘅就 系 爸爸个高度，有啲又会系妈妈个高度咯。即系 我 屋企就系咁嘅， 都掂到嘅。有一次啊。旁女哇重咗隻手好痛啊！ 所以我 想 相信 係 有用 噶， 即係如果你喺發育嘅時候嘅話，你要跳多啲，係啊，就係、是、咁樣。 你哋細個有冇聽過一個咁嘅講法啦？呢、這個冇證實㗎。哇，打籃球就會高。踢足球咧就會腳粗 啊嘛，有聽過， 但 係 呢個從來冇人證實過噶嘛。打籃球可能真係會高嘅，但係踢足球咪真會矮。 唔係對腳粗啲嘅，夾住 腳 啊嘛，係 啊， 係咁噶啦。 咁你我成日踢先係啫，如果你一個禮拜踢兩次，我諗唔會即係矮咗啩， 會嘅， 都係好關你嘅基因事嘅。 但係我諗如果真係要 幫手，幫到手嘅。 我谂如果你真系要好想增高嘅话咧，我谂大家都真系咧无所不用其极嘅，因为咧我又识过有一个喺娱乐圈嘅一个女仔啦。嗱，其实佢唔矮噶吓，对于我嚟讲，因为佢高过我。咁但系佢话咧，佢阿妈咧就觉得佢就唔得，加入呢个娱乐圈嘅话咧，一定要高嘅，一定要高啲嘅话就有着数。其实我真系唔觉得女仔唔需要太高， 需要啊、 因为如果你真系太高咧，你好难揾另外嘅拍档嘅。咁但系咧，总之佢阿妈就觉得佢一定要高，咁就买咗。条咩咧？买咗啲咩俾佢咧？就系买咗佢话咧，有一个名字我唔讲得啊，佢叫做增高器。增高器咧，其实咧系一张床嚟嘅，冇错。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嗰阵时候咧系嗰啲咩178、178嗰啲， 我知啊， 嗰啲 购物 系啊，冇错，喺呢个平台嗰度咧有得买嘅。咁系点样嘅一回事咧？就系、是、一张床。咁跟住咧，每一日咧，你就要咧，瞓上去，佢嗰只脚嗰个位嗰度咧，就会系有一啲橡筋嘅嘢，橡筋嘅嘢咧就向住就系反方向拉。另外有一边嘅话咧，就唔知个头好似系冇扯嘅，就总之扯只脚嘅啫。咁啊，总之咧就有一啲橡筋嗰只咧掹住你嗰只脚咧，就 系 向另外嗰个反方向。咁你可能你今日你就觉得就一路搞， 其实有少少似酷刑嘅，我觉得。 你觉得嘅就系其实好似等于你自己做拉筋，你 一 直做拉筋嘅动作，你有冇觉得嘅就系当你自己可以系压得薄少少嘅时候嘅话咧，条筋就真系会向住咁喺度扯， 会噶， 你感觉得自己真系高啲嘅，或者个条筋长啲嘅，佢就系有呢种咁嘅感觉。咁跟住可能你今日就教咗一格。 听日我哋一个礼拜之后，你就教多一格， 咁样 如此类推，即系总之你一路再教多啲咁啊，咁啊扯，梗系冇啦。咁其实佢就讲紧我哋话，即系为咗要增高嘅话，其实系无所不用其极，系人都知道。因为其实佢就系话咧，声称啊吓，唔系喺你发育嘅时候，就算你而家你已经大定啦，佢都可以令到你可以咩增加一至两寸。我心谂嘅就话，其实如果你个女仔一至两寸嘅话，你着高踭鞋 系 得。 咁 辛苦啊！你使咩搞咁多嘢啊？真系好好笑。咁我就咁，你有冇都要瞓下呢一张嘢？佢有都要瞓俾阿妈睇噶。 交代啊！ 好贵噶，原来。 慢慢声啦，呢啲床。 呢个我唔知道，但系总之佢话好贵。咁同埋就呢个系妈妈对你嘅一个愿望嚟嘅。咁所以佢就话佢都有啊，即系佢就系瞓下搞下，跟住又瞓下又扯下咁样。但系最后尾嘅时候，咁有冇高到冇？ 我有个朋友， 有冇试过？ 男性嚟嘅。佢为咗当年为咗投考嗰啲纪律部队，即系有要求， 要噶，有高度要求噶。 而家好啲啦。 为咗要达呢个目标咧， 佢争 少 少， 争少少。 佢做咩纪律部队先？佢系妈妈， 总之 总之系纪律类 似啦。 诶，系咪我哋识嗰个？ 你知佢特别咩噶啦？ 咁继续讲，快啲出嚟。 咁点搞咧？因为佢其他好 fit 嘅， 系啊，佢系 fit， 因为你除咗高度咧，仲有体力嘅测试， 系 啊， 总之 系争高度啫， 拳击啊嗰啲冠军完全拦唔到佢跑步啊踢波，总之运动型啦，点算咧？ 系争几多？争几多？ 争好少咋，即系你明唔明啊？ 但系你就算争几多咧，你到时系呃唔到嘅。 我知啊， 因为佢哋系完全望住，冇得摁脚，冇得食。 最后佢搵人咧吹高呢个头发。 咁你喺上面度夹落嚟嘅啫， 都冇啦。 度高其实上面系一个位， 系啊，我知啊。 但 系 有把尺拍落嚟， 我知。但系后屘都俾佢， 梗系俾啦， 因为佢好 fit 啊，其他人太 fit 啦，咁啊争咗少少。咁阿 Sir 话 OK 啊 ，OK 啦 ，OK 啊，系啊，好嘅， 几好啊，人生能够达到梦想， 冇错。 就好似我哋今日两个妹妹吓达到嘅梦想啦，好想嚟一齐做 DJ， 一齐做节目。喺一阵间十二点后就会有一个新环节，风骚厮打。同我哋一齐玩啦，倾下偈，唱下歌，留意留意咯。翻嚟我哋有网上情诗经典重现。 游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一人一首代表作。一首代表作歌曲是指一位受欢迎的歌星，他熟知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每个人一听就会想起他的。又或者这首歌在他出道的时候为他带来很大的成功。今天的这首歌曲在这个女歌手曾经刚刚出道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少女杂志的组合。三位少女杂志里面，她很多人都开始认识。 相识是偶， 就是凭着这首逝去的诺言。 无奈爱心倾下跌。 她是 Priscilla 陈慧娴。 你在我，又或是我在你，内心曾许下诺言。谁说有不散筵席？谁说生死不变？这份爱，让这份爱。 到了1983年11月，三人的组合少女杂志除了陈慧娴，还有黎子珊、陈乐敏一起出道。1984年1月推出同名专辑少女杂志，凭着这首逝去的诺言，陈慧娴就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偶像。后来一个人发展成绩大好，成为今日大家都熟知的她。 出道有不同的，陈慧娴参加了少女杂志，而这位朋友加入了一间音乐公司做制作，后来得到一位经理人赏识，推荐去唱片公司试音，结果1981年出道。他不单止唱歌叻，作曲都叻，很多的作品都是很多歌星其中一些很出名的作品。在他的大碟里面有这首歌，到现在都觉得是他的一首代表作，叫做《再见也许不再会》。 事情若到此，来个决定。 他的名字叫做蔡国权 Terence。 给你的真心逐渐变灰，干了这一杯，干最后这一杯。再见也许不再会，明了没结果， 再想当初是否愚昧，当天的关心都已尽化轻烟，决心不再徘徊，然而不可忍耐，换了太多太多伤害，暴雨冷风嘲笑着我失意，我却不知去向何在。当天的关心都已尽化轻 一人一首代表作，呢位朋友叫做香港摇滚之父，喺1979年推出第一张唱片，打啲名就同呢一个一样，叫做童年时，佢就系 Danny Summer 夏哲星，一个重新混音嘅版本，仍然保留原有歌嗰种嘅韵味。你嘅童年时又过得如何？ 是我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你与我永远心意也一样。何时能再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我这里每晚每朝也会对你想一趟。是我与你一双双走到前陌上，你要我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前陌上，每次我看见野花也会对你想一望。将心挂天上，何时能再与你打千秋飞到星月上，每次我看见星星也会对你想一趟。 经典歌曲，经典歌手，尽在经典重 现。是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你说过两个痴心永守。 快乐早上11点听紧风骚快活。 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花树旁，再看看这两个心有冇永远相 爱。翻嚟咧，仲有客家婆来了噶啦。 冇错，今日提早嚟到。 冇错，同埋今日同今日都好有关系嘅。因为今日嘅题目咧就系关于一啲嘅劳动嘅职位，系咪 啊？冇错冇错，系啦 ，OK。一阵间翻嚟嘅话就会有客家婆来你。 好嘢，先嚟新闻报告。 一见，老细揾我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诶啊嗰、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那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啊。 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阿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提早上堂啊！ 有冇搞错、 啊？系啊，提早咗上堂啊！ 我热扎肿条啊！ 系啊， 肿肿佢， 黑屎牙又咁嘅争痛点嘅 吓，你有冇带遮嚟啊？你 落系 啊，落胎水啊，胎水 啊，胎水啊， 落胎水啊！ 有雷波见交啊吓！ 系啊，有雷波见交啊！ 黑屎牙笑闪啊！ 笑闪 点雷劈我？ 边个啊？ 我话你小心俾雷劈。 我问你边个 啊？ 我唔知啊，系啊，你啊，唔通系你咩？ 小心啲。佢劈我咪闪咯！ 嗱，检热咧，对后代平妖来讲，你都系后害闪嘅，因为 唔 疏犯过， 唔使唔使犯过。 而家廿十时嚣咧，应该都康闪啦，系咪啊？ 康闪起身， 即系意思系啦，即系十一点几啦。虽然就唔使翻工，但系呢个时候都应该 起 身噶啦。但系如果校党员都仲喺睡木噶， 再睡木啊，即系仲瞓紧觉。 好多人可能都仲瞓紧觉嘅， 系咪？可能人晚夜瞓啦。 诶，哇，人都系都恍然睇。睇字噶，检热咧来爽堂， 吓 系啦，就一齐嚟上噶，系啦嗱，客家婆咧，其实好多时候咧都会因应住嘅就系唔同嘅，可能系环境啊、节日啊、天气啊咁样咧，就会去做一啲你有关于嘅就 系 相关嘅一啲题目嘅。今日起码今日啊， 落雨， 劳动节， 检热系劳动节，落雨，你真系啊，我真系俾你激死， 唔得， 关心啲，专心啲， 系 啊。我見到啲妹妹仔就喺度望嚟望去，好啦，嗱，咁其實今日係勞動節假期， 妹啊， 咩客家妹，危氣，以前係些少危氣客家妹，係啊，街哨危嘅時候咧嘅，客家妹我有個客家喎，咁樣啊，係啊，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就係客家妹，好啦，咁今日咧我哋要講嘅就客家婆來了，就係同我哋今日嘅呢一日咧就係勞動節咧係有關嘅，勞動節嘅話咧，我哋當然就向工人致敬， 係啊，好辛苦啊，佢哋。 在我们的社会上面的话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阶层的就是职业无分贵贱我们向所有的工人都致敬。致敬当然你说始终一定要分的话我们都会有分的就是有蓝领有白领。其实呢不要以为的就是说即一定是要白领才要赚得多钱的。我看过有一些调查你知不知道有一些蓝领的工人呢原来可以赚好多好多好多钱。 同埋他们是很专业的即是没什么人可以代替。他们懂做的。唔係話係人都係行買做得㗎， 工程師 係啦。嗱，當然好多時候咧，大家都會覺得嘅就話，藍領工人咧，佢哋嘅工種啊嚇，可能未必需要嘅就係，譬如可能係比較高學歷啊，或者嘅就係有啲好特別嘅技術啦咁樣。但係我覺得我係唔同意嘅。 其實而家時勢唔同， 因為有好多嘢唔係話你想做你就可以做到嘅。咁我就咧揾到咧有幾樣嘢咧，原來啊嚇喺我哋嘅心目之中嘅話咧，係一啲藍領嘅工作，但係原來可以揾好多錢嘅。你哋有估下有冇？啲咩嘅工种咧？ 建筑有关嘅， 建筑系啱嘅，冇错。扎 铁嗰啲起码3000蚊一日咯。 地盘工人原来系可以搵好多钱嘅，佢就喺蓝领工人里面咧，就系搵 number one 系啦。你睇唔出佢可以搵到咁多钱噶吓。好啦，仲有啲咩嘢咧？ 我觉得 你有时呢啲朋友嘅话系做呢一样嘢嘅。你有朋友系做呢一样嘢嘅。第一个系地盘啦，第二你估下系啲咩嘢？如果你屋企买间新嘅屋又好，或者 装修， 系啦，冇错，装修工人， 又系几千蚊日， 装修工人又系嘅，一工话咩？点知几廿蚊啊？ 几千蚊， 讲紧几千蚊或者系不几百至一千蚊不等啊，一工啊吓，所谓吓， 同埋一定有得做，系咪你永远有人装修噶嘛？ 你知唔知啊？如果譬如话我今日我系判头，我叫两位嚟开工，嚟到原来冇得开工咧。 都 要俾半工嚟， 系 啊， 系 啊， 知道 啊。仲有就係有時真係你會發覺，哇！其實如果你真係要裝修，去揾嗰啲工人幫你做嘢嘅時候咧，哇！你加加埋埋嘅話都好容， 好容 咩？係咪啊？你唔應該講呢個字咧。 啊，跟住食飯要請埋佢哋食， 啱 應該嘅。 咁你都希望嘅就係佢開開心心嘅話，又做得好啲啦。 平平安安， 啱啦。好啦，第三個咧，大家都成日會見到嘅，晏晝嘅時候3-4點鐘，佢哋就會落場噶啦。 搬运嗰啲啊， 唔系， 佢哋都好紧要嘅，因为其实你食啲咩嘢嘅话，你系完全靠佢嘅，冇错，就系厨房工人就厨师啦。嗱，厨师咧而家我觉得个地位同以前系好唔同嘅， 赢咗好多啦，系啊， 冇错。嗱，以前你会觉得嘅就系好难听嘅，叫做厨房佬， 系一定有个佬字。 而家咧嘅厨师咧，你知道有啲咩厨神啊，甚至自己会开一系列唔同嘅一啲即系餐厅啊等等，系真系搵好多钱啊，又有啲咩米咩年啦， 系啊， 哇，嗰啲真系好紧要啦，系咪先？ 佢嗰件白色嗰件衫收埋自己个名， 要有自己个名嘅， 好鬼型啊！ 再加埋咧，就系其实咧，佢哋如果系要有呢一个嘅即系封号啊吓，即系所谓要有，佢哋会即系俾心机要去做之余嘅话咧，其实基本上嘅就系你会发觉佢哋真系仲有可以拍呢个广告啦，又有自己嘅一啲系啦，冇错，等等等等，你真系估都估唔到，系啊，好重要。好啦，厨师之外，我哋都几开心。其实咧，三个工种里面咧，我哋有两个 friend 都系做呢啲，记唔记得？喺我哋风骚， 系啊， 风骚嘅大家庭里边，系咪 啊？ 厨师我哋有唱歌 啊， 系咪？厨装修嘅我哋有， 阿明仔啊， 好劲啊， 阿明仔啊。 好啦，咁啊，另外仲有呢一个嘅话，就系排第四嘅，大家又估下系啲咩嘢？ 同咩有关噶？ 同呢一个 男人多女人多， 其实好多时候喺条马路嗰度你会见到嘅，冇错啦。嗱，司机有分好多种，有啲嘅就 系 可能系揸长途嘅，就系运输嘅嗰 啲 跨境嗰啲司机哥哥啦。 辛 苦之余嘅话，但系其实佢哋都搵到钱嘅， 搵到钱 系啦。但系好多时候都见唔到屋企人嘅，因为系啊，好辛苦，因为要跨可能几日一个礼拜先至翻屋企一次。咁可能你讲紧嘅就系简单啲嘅，譬如可能系送外卖嗰啲都系叫做司机啊，唔啱啊。 仲有而家有啲咧买购物平台咧，佢揸埋车去到落埋货派埋上去， 嗰啲好 人 工噶。 一个人搞掂晒， 系啊， 嗰啲真犀利， 系啊，起码40,000蚊人工啊， 又唔至于系嘛？ 有啊， 系咪啊？咁你唔去做，点解你唔去做咧？ 系咪佢真系当两份人工嗱？佢揸车系佢， 系啊， 送货又系佢， 送货又系佢， 系你诶两个留我喺度啫嘛？ 冇，我冇送，我都冇留过你啊！我 几想 有啲好嘢你去， 真系 系冇错。 首先， 千祈唔好留低， 你识唔识揸咁大架车先？佢系揸嗰啲好大嘅运货车， 中型嘅啫，中型嗰啲车 系中型车。 佢哋点咧？佢将所有嗰啲货咧摆晒喺嗰个路嗰度啦，然后逐户逐户拎上去。哇！我净系叫你行晒嗰廿几三十，即系每一户都系唔同嘅。 所有其实而家做快递嗰啲真系好巴闭。 我觉得佢哋好劲。 湾仔侧边嗰啲马路咧，嗰堆嘢其实乱七八糟嘅。 系啊， 但系佢哋有本事咧，即系全部又冇遗失啊。 冇错。 嘟嘟嘟嘟嘟就 同埋佢上去之前咧，佢从嗰个住户咧，我一阵间就几多点到，摆喺门口定系你收货咁样，仲要同每一户都要攞个 咩啦？我听你就知啦，你安排得咁好， 佢日日都唔少， 我都叫你做一个统筹咯， 我不如去做送货，我都 唔系 我 都想做送货啦， 做个座头， 冇错， 系啦，所有嘅嘢都打俾你， 即系嗱呢个屋苑就我嘅，我包揽晒， 梁师奶， 成个屋苑系啦，梁师奶而家唔喺屋企，系啦，你晏啲嚟， 佢嗰个座头。就叫做梁师奶，系咪就叫梁师奶？ 师奶梁， 梁师奶货运，啊嘛，系啊，做中介，我觉得真系有得做。 发货中心， 冇错。其实我真系好犀利嘅，我觉得呢一啲，譬如可能你而家好兴嘅就系喺网上网购嘅平台啦，跟住咧佢哋就会嚟啦，一个人嘅咋， 系 一个人嚟到你门口，跟住咧就系折嗰块嗰块板落嚟，自己一个人，跟住咧就推，一个人搞掂，跟住就问埋你，我系咪要推埋入去你间你个厅，我系啊，跟住佢哋帮你整埋，跟住佢同我讲，你自己一个人啊， 你嗰度， 我讲喺我嗰度，即系我有地下噶嘛，咁跟住佢就系佢会推埋去我地下嗰个位嗰度，跟住同我讲，得个只个女仔，我系啊，即系我试过一次， 小心啲啊，你唔好 唔系啊，佢好靓仔啊， 所以你就讲， 咁我就忍耐， 你就话你会唔会问我系咪一个女仔喺屋企， 系狼引入室， 唔系，其实就冇所谓嘅，咁我因为见到佢就我觉得佢大大只只咁样，跟住佢好好人，佢问我嘅意思点解咧，佢就话。因为佢仲有个货架，因为我嗰次咧我就系订一个 sofa， 咁我就话我帮你开埋佢。 哇！ 系啊，跟住我帮我叫。 喂，好难开啊，嗰啲箱。 好犀利，因为佢话我自己个女仔嘛，佢话我帮你整埋啦，咁样所以系好好。 通常呢啲要收钱嘅，通常 系啊，系啊，帮你装 嘅，帮你装噶，系啊， 佢唔系帮我装啊， 装肯要收钱。 哦，即系 佢唔系帮我装 啲嘢出嚟， 系开咗嗰个箱，嗰个木 架， 跟住褪咗个架出嚟，跟住个架我就唔帮你掉啦。系，总之我就帮你咧掹出去，咁就总之嘅就系个 sofa。我就帮你拱喺一个位， 好嘢， 好 有专业精神啊，哥哥啊， 我有哥哥真系好正。 有冇佢电话？ 我冇个电话， 我冇嘢。 不 个，我之后再 book 再订多次个，又系佢送嚟。 可能个区都系 佢，因 为 个区系佢区啊，系啊，呢个讲真系好好，掂晒啦。你知我讲紧你， 佢有听噶， 因为我有赞佢，系啊，我话你嘅服务精神真系令到我好开心， 得赞， 系啊， 精评，比较精评， 冇错。好啦，咁啊，司机之后嘅话咧，跟住下一个啦，又系搵好多钱嘅，好多时候有一啲嘅退休妇女，又或者就系有啲女仔会中意自己喺楼上度开一啲，唔系 美容， 冇错啦，美容师 系， 原来又系搵好多钱， 按摩师都系啊， 按摩师都有份， 系啊，按摩师搵好多钱噶， 真系鼓励唔到，有啲系上门噶噃， 我知啊， 好正啊，可以系 两个钟头，我试过最近试过，你估下几多钱咧？ 两个钟头， 两个钟 头去你屋企 推油， 推油 30,000 ，OK， 咩啊？ 30,000， 诶，拜拜。 两个钟头，香港系嘛？ 500， 上个钟头，1,200啊， 850,000， 哇， 850,000， 好难做， 因为咧，佢冇地方嘅，咁佢又问咗一个朋友。借咗一個嗰啲即係有按摩床嗰啲咧，係 啊，一定要啦。 係啊，咁我又覺得啊幾好喎， 即係你去佢嘅地方就唔係佢上嚟。 係啦，咁佢變咗可能收埋嗰啲錢啦。 頭先你講話佢上門啊嘛，我以為你話上門啊。 唔係，我有地方佢咪上門咯。如果我冇地方，佢就幫我揾個地方，因為佢冇鋪頭嘅。 嗯， 啊，我又覺得佢真係練得幾好。 即係好似啲 personal trainer 咁樣， 冇錯啦。 即係如果你有個 gym 嘅，佢就可以去個 gym 度教你。你冇嘅話，佢就自己喺街度揾個地方。 總之有個箱， 係 就一出到。就攞住个箱走啦， 几好啊！ 系啊， 几 好啊！ 系 啊， 几好啊！ 真 系 好啊！ 手就系钱啦， 啊！系啊，喂，呢样真系有 油，令到你贴贴服服啊！你咪话， 你好似啲 slogan 啊，两支油令到你贴贴服服， 系咪好？ 你呢句正， 系咪？嗱，我就可以做两门生意，一个就系佢做座头梁师奶，另外嘅就系我就系一两支油令到你贴贴服服， 好嘢， 系咪好劲先？ 非常好啦！ 嗱，我真系觉得咧，按摩师咧系 好 专业噶，好值得。大家真係好好地咁樣去愛惜佢哋，因為要揾一個好嘅按摩師係好難嘅。 佢真係第一個話俾我聽，佢話我條腰咧， 佢 話你啲筋 咁啊，唔係佢成個都唔要得咁直啊條腰， 因為佢淨係睇我一樣嘢喎，我瞓喺度咧， 佢知你 條腳咁樣揈開咗啊。我话唔系咁嘅咩？佢话唔系啊，正常咧，即系个脚板咧系啊， 冇错。 我话佢真系第一个，然后帮我拉筋，夹我脚，哇！ 咁得唔得？你而家自己有冇合翻埋啊？ 得，合翻少少啦，合翻埋少少。佢话咁，我以为真系两只脚咁样。 咁佢有冇讲俾你听点解会咁样分开啊？ 即系啲筋啊！佢话你要真系要拉下筋啊！如果你唔咁样嘅咧，你好容易滑倒，同埋你腰回痛。 你成日都跌低 咯，系啊！真系我即系我第一次听啊！否则其他人又话针灸啊，又话乜乜乜啊咁样样。 佢好叻嘅，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又系咁样啦，咁就揾人哋帮我做，即系做啲按摩啦。一瞓低咋，佢就知道个就话翘脚。咁我就 睇乜嘢睇到啊？ 哇！你咁样嘅对佢 啊？唔系因为佢就我系唔信呢啲人噶嘛，刘永远我都系。抱有一個嘅就係即係要唔信佢嘅態度，咁跟住我就話翹腳你都知，咁我就話邊只腳翹邊一隻腳。 哇！你使唔使咁？ 佢答啱咗 嚇，真 係 係因為我係會慣性地嘅就係左翹右，咁跟住佢就左翹翹右。佢話點解咧？因為你會歪埋一邊啦，同埋有一隻腳係會短啲嘅。 哦， 係啊， 你已經矮 噶 啦喎， 我已經矮噶啦，咁都睇到先犀利啊嘛！你話你4×4轉長腿係咪？我唔唯一嚟嘅就係翹邊啫，就話啫。 系， 因为好角噶嘛。 但 系 其 实都市 人咧，我谂 冇 边个唔翘脚噶，吓，即系多数啫。不过有几常几频密嘅。 佢好得意嘅，佢就话唔系话叫你唔翘，系咪？我都知道就你要翘，但系左右要翘下，右又要翘下，咁你就会平衡啲。但最好都系唔翘，因为咧你系会歪埋一边，同埋嘅就系你翘你翘嗰边嘅话咧，你 系 会压住下边啲神经线。佢话呢一样嘢咧长久落去嘅话咧，你就会变得长短脚。 系 系啦，呢样嘢佢就放你唔到啦，要用我头先讲个增高器， 我发觉咧，我哋 增一边，扯翻长一边。 中医啊，徐 Sir 咧，佢真系冇翘脚嘅， 唔翘噶， 佢唔翘啊！你知唔知点 解 啊？点解 啊？ 因为佢肥啊， 翘唔到，翘唔到。 哦， 系啊，我笑佢啊，呢样系。 好啦，跟住我哋讲到嘅就系美容师之后嘅话咧，下一个最后咩就系第六个吓，搵钱搵得好多嘅，你估下，头先我有讲过噶啦。你成日都做嘅， 哦，教练，健身教练， 健身教练， 哇！ 你知唔知而家健身教练咧，去好多 gym 咧系one on one 啊，系收千几蚊一堂噶， 唔奇啊， 系啊，如果每日有几个客人咧，佢已经几千蚊一日， 你问下 Alex 你咪知咯， 十几万一个月啊， 嗯，系嘛，系咁样啊。 系啊， 哦好，可以好贵添， 系 啊，系 啊，即系咁咯，即系有机会咯，个人 所以咪好犀利啊， 系啊， 好好啊，我觉得咁样， 专 业，系啊，所以其实头先咧，我哋盘点咗嘅就系话有好多嘅朋友嘅话，总之喺你自己嘅嗰份工作里面嘅话咧，好好地去做嘅话，系一定有出头天嘅，估唔到嘅就系头先我哋有六个已经讲咗俾大家知嘅，就系话其实佢哋搵好多钱啊，仲有好多嘅，咁譬如可能你讲嘅系按摩师傅啦， 系啊， 咁 宠物美容师有冇啊？ 宠物美容师冇份。 哦，宠物嘅殡葬嗰啲有冇？ 冇，呢啲就冇啦。吓，头先我哋讲嘅就系有六个，其实大家可以谂下吓，即系其实哇，其实平时嘅话好可能，因为其实有全部有好多，你都一定有用过佢噶， 有用过， 啱啱啊， 有接触 佢哋。 又不过咧，头先你所讲好多行业咧，唔系就咁多做得嘅，一定要用时间去浸啦。譬如厨师咁样，唔系话行个厨房就识做，所以我真系好敬佩佢哋嘅。因为厨房呢个地方咧，尤其是咧，唔系一个舒服嘅逗留嘅 工 作环境，系咪先？地盘啊，厨房。呢啲完全系搭棚啊，嗰啲系完全系辛苦钱嚟。 好啦，咁我哋而家嚟咯，好嘛？咁啊，客家究竟会点样讲咧？首先第一个啦，就地盘点讲啊？ 地盘 T 盘 T 盘 系啦。如果系讲工人嘅话，就 T 盘拱然 T 盘拱然 系啦。地盘就算啦，好冇 ？T 盘就做啲诶，做 T 盘就系做地盘嘅。做 T 盘 系啦。问你做咩噶？做 T 盘咯，咁样就系非常之犀利啊！吓，好啦，另外第二个啦，就同大家要讲嘅咧。就系呢个工种系乜嘢？头先我哋讲到搵好多钱嘅装修， 装修 点讲啊？ 装 修，诶，犀利，直接得分。装修拱然， 装修 咁系边个得分先？ 拱然系你咯。嗯，系啊，咁啊，装修就系做装修啦吓。第三个头先有讲到嘅就系话，其实咧大家都觉得哇，厨神厨神咁叫佢哋嘅就系 厨 师， 厨 系啦，厨师就系厨师啦，厨师 T 盘装 修，装 修 厨师。 好啦，头先有讲到嘅，仲有就系司机点讲啊？ 司机 错。 司机 扣翻你一分，数机 系 啦，数机揸叉，又或者叫揸车就系揸车，数机揸叉就系司机揸车啦。好啦，第五个 好难啊，今日嗰啲读音 系咩？ 好难，即系好难拼出嚟啊！ 哦， 我觉得好 easy 喎， 咁就最好咯。 好， 难得你还 easy。好啦，第五个嘅就系美容师，点讲啊？ 美容师。 美容术， 美容 系啦， 术 美容术冇错，美容师。好啦，第六个就系健身教练，点讲啊？ 健身 净系健哦啊，净系讲健身啊。O K， 好， 健身 教练系啦，健身教练就系健身教练啦， 教练 好。第七咯噃，我哋有讲到嘅就系呢一个就唔系话搵钱好多，但系其实都系喺呢个蓝领嘅工种里面嘅就系保安员啦。 哦， 我都好中意佢哋噶，好好噶。 系啊， 你见到佢哋嘅话，你会觉得咧，真系好 远远就开门啦，见到你翻嚟。 保安员， 保 安员 就系保安员啦，系啦。另外仲有一个嘅就系呢一排我哋真系好多时候都要搵佢嘅，当你要嗌嘢食嘅时候，佢会 送 你一个外卖员， 外卖。 卖员就系外卖员啦，呢个你都系新嘅，比较新少少嘅工种咯，即系以前你都冇咁多嘅，非常日晒雨淋啊！好啦，第九啦，我哋呢个比较少，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咧，呢啲都搬晒上去北上嘅，就叫做工厂工人。但工厂工人其实都令到我哋香港啊，即系曾经好似好繁荣，都系要靠佢哋嘅。拱创 拱 然， 拱创 拱创 拱然 拱然，系啦，或者系工厂就 OK 啦。好啦，最后尾一个。刚才你有讲到的就是说你最近找了有一个人上门帮你 按摩 术。 按摩 术。 是就是按摩师。 按摩术。 按摩术。好行不行 行。 我们来重讲一次了吧。好第一个地盘。T 盘。 T 盘。 装修。装修。 装修。 装 修。 装修。 装修。 装 修。装修。装修。装修。 装修。装 修。 装修。 装 修。 装修。装修。 Can Can 教 练，包 安 爷，外卖爷， 工 厂工 人， 按摩术，好立正，定根正 气，正气。 好啦，嚟咯， 万强， 好， 我知， 你叫咩名？ 我知 系咪？好啦，第一题，向工人致敬，第一题系乜嘢？ 五、四、三、二、一，错。 工厂工业 冇，两个都错。好，第一题，曾经出现喺风骚嘅家居名称就孟强。 撞笑。 粤语长片时代1969年嘅。 孟 强。五、四、三，冇错啦。插曲系叫做有一首叫做《狼如春日风》嘅插曲叫做乜嘢？妹万岁咧，系工厂妹万岁啊！第三题。 换咗下。 成日话。 我以为第三题啊嘛。 唔系，第三题，成日话人做 security。孟强。 爆案 非常好。第四题，喺食肆话啲食物系 粗俗， 错要拎走啊，或者行街啊，即系咩意思啊？孟强 外卖， 冇错啦。外卖又分为自取同埋速递啊，吓好啦。第五题，一个餐厅咧， 我知， 系啦。Omakase 无菜单料理又叫做乜嘢法版咧？就系厨师法版嘅平安卡。 孟强保安员， 错。听埋平安卡、工人注册证、身份证。 孟强 ，T 盘， 好嘢啊！称为建造业嘅乜嘢三宝啊？就系、是、地盘三宝啦，学嘢啦。 梗系要听脱安剧啦，逢礼拜四。 做 facial 即系孟强， 美容术。 PT 即系 我知。 书记。 孟强。 PT 健身教练， 冇错，健身教练啊！ 孟强。一九， 嚟，嗌咁大声， 数钱 四，冇错，1976， 我冇， 我都未讲完，1976年罗伯迪尼路有一部经典嘅电影，系叫做的士乜嘢咧？就系司机啊，好嘢，今日大比数胜出啦，咦，孟强使唔使帮你打999？ 唔需要， 你块面红晒，你快出去拍翻啲样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展开，在本港朝早陆续有旅客经各个口岸入境，其中在深圳湾口岸，大批旅客抵港之后，在口岸的车站候车秩序大致良好。在西九龙高铁站，朝早离境大堂人潮不算多，秩序大致良好。抵港方面，有旅客说会到一些景点行一行，因为本港的酒店房价比较贵，打算即日来回。亦有旅客说，从小红书得悉今晚维港会有烟火表演，已经安排相关行程，形容是旅程的重点，计划第一日到访香港，之后前往珠海和澳门。另外，亦有港人趁着假期搭高铁北上消费，有家长带同小朋友首次前往深圳，会即日来回，预算花费大约1000元。首场烟火汇演今晚上演，面对天气不稳，杨紫荆维港游观光船餐厅营运总监叶定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烟火汇演取消，客人可以选择退款、改期等。他指出，除非台风集港，否则仍然会出海，客人仍然可以享用船上自助餐。内地五一长假期展开，香港旅游业导师协会主席林志挺在同一节目说，现时入境旅客接近疫情前水平，但访港旅行团的数目没有特别增加，由以往全盛时期的每日300多团减至现时每日大约100至200团。他说旅行团留港日数减少，由以往过夜3至4晚减至目前2晚，甚至较多选择即日来回，影响导游收入。各行业正是抢人才，导游考牌不容易，收入亦都不稳定，难以吸引新人入行。广东梅大高速公路往福建方向路段发生路面塌方，18架车被困，31人获救送院。事发喺凌晨2点几，现象系茶阳路段出口方向大约2公里左右，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迅速指挥调度救援工作，公安、应急、消防同卫健等相关部门迅速赶赴现场搜救，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受事件影响，梅大高速双向嘅行车线全线封闭。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蒂爾克說，關注美國採取一系列嚴厲手法驅散和鎮壓校園示威，強調反猶太主義的行為和言論完全不可接受，而且令人心感不安，反阿拉伯和反巴勒斯坦的行為和言論同樣應該受到譴責。蒂爾克說，言論自由和和平集會權利是社會的基礎，特別是當在重大問題上存在尖鋭分歧時候，例如是涉及巴勒斯坦被佔領土地與以色列的衝突。他又說，美國的大學擁有學生激進主義，激烈辯論、言論自由和和平集會自由的強大歷史傳統，必須明確的是，合法行使言論自由不能與煽動暴力和仇恨混為一談。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正午12点，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9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呀 ，Anty 翻嚟啦。隧道情况方面，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提翻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元朗区系有天后保诞巡游，咁都有特别嘅交通安排。朗屏站同元朗市中心一带咧有路段系要临时封闭，直至到巡游结束。受影响嘅道路包括部分康业街、元朗安乐路、横洲路、安宁路、凤翔路、右新街、大棠路、教育路、马田路等等。受影响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屯門區都有天后補誕的特別交通安排，直至下午的3點鐘以下路段要臨時封閉，包括新和里、新德街、屯門鄉事會路九龍方向近新墟和綠苑街，駕駛人士留意翻啦，路面濕滑，小心駕駛。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Finally。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亲爱的小孩》， 一乐终于放下心结，接受一直陪伴喺身边嘅天华。但一个噩耗却令佢瞬间崩溃，女儿和和确诊急性白血病，需要尽快移植骨髓。到底一诺搵唔搵到适合嘅骨髓去拯救个女呢？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家提交申请，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都得。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v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扫描二维码或以电邮、邮寄或传真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松快活人。 加时间，睇成 取上 好嘅啫，小强，大家好， 大家好啊，好啦，咁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呢样嘢咧，哇，冇谓再兜咁多圈啊， 好啊， 因为其实呢一样嘢，我哋会成日咧都会接触到嘅，就系、是、啊，可以觉得咧有啲唔系伤风啊，或者感冒啊，又或者系咩热气啊咁样。就会自己去买中成药， 系啊，屋企一定有几樽啊， 系好正常嘅呢、這个行为， 系啊，开门口啊嘛， 系冇错冇错，人人都屋企有需要嘅， 系啦、啊，但其实好多时候系唔识买嘅， 系啊， 因为佢会问大家个咩解表，你究竟呢条脷啊咩颜色咧，嗰啲咁， 系、啊，不过通常啲人买都系以前屋企人啊老人家啊用开， 系 啊， 一系咧就上网或者睇电视广告， 又或者隔篱嗰个喂我食开呢个好嘢啊， 嗱最都系会有。呢啲情況，不過即係話我哋有陣時候用成藥，不論係中西都好啦，你喺應用都係要注意自己係唔係合適用啦，同、埋你究竟係咩事要用？嗱、舉一個例子先啦， 痛都係食一隻嘅。嗱， 咁啊係，如果你食開嗰樣嘢，你食完效果好，你以後都係再食翻佢。 會啊， 但係調翻轉，當你介紹俾你嘅朋友，可能你呢個症狀用過好，但係佢食極都可能係唔好。 冇錯， 係呢、這個成日都會遇到嘅、 啊。 其實咧，佢問題係你以為佢同你嘅現象係一樣，但係實際上係有唔同咯。 係啊，體質都唔同啦。 所以我哋成日有遇到當有一個我講過恐怖啲嘅中成藥。例子先 嚇， 有幾恐怖啊？ 係啊，中毒啊， 係咪 啊？係啦， 哇！中毒梗係驚啦。 嗱，譬如話當一班老人家去公園就做神運，咁佢有一個咧就膝頭哥，平時大家都係唔係好夠力嘅，咁有一個有一招咧就見到嗰個老人家咧，咦，今日只腳好有力喎，咁佢原來咧就食咗某一隻嘅中成藥啦，咁佢就話：，不如你都介紹俾個盒我自己去買嚟食啦。 梗係要啦，咁佢係 啦，咁啊大家都係膝頭哥痛啫嘛， 係啊。 咁但係佢可能呢去買嘅時候呢咁佢都係對症嘅、不過點解嗰隻藥咁有效呢唔、排除裏面呢就含有少少毒藥成分嘅咁、而買一啲中成藥亦都有啲呢可能係好平嘅咁亦都有優惠啦咁佢一買嘅時候呢就一買又買幾十盒喇喎 一落 係啦咁可能幾十蚊一樽、買幾十盒都好平啫咁然之后呢佢就返屋企呢就一路食咁、可能其實說明書裏面有細寫嘅、可能你最多食三樽咧，你就要停幾耐㗎啦。咁、但係佢可能冇考慮呢樣嘢。 唔理啦，食完之後嘅話結步如飛喎。係 啦，佢有改善啊嘛，但係佢真係覺得係有效，但係佢咪繼續食咯。但係可能食下食下，點解面又腫、口又腫、面又灰？咁啊，跟住咧覺得有啲擔心啦，咁啊就去抽血啦，又去驗啦，咦？有機會發現咧有啲慢性中毒喎， 哇！ 咁呢一個現象就係因為大家食中成藥嘅時候，可能揾咗一種係啱，但係如果你又冇留意裏面嘅成分，咁而含有可能有啲有少少毒性，咁你食咗而有一段時間長，咁你個身體真係會有反應，所以咧即係話慢性嘅情況下，如果你要食一啲中成藥，一定係要食一啲比較冇毒性嘅温和啲。而你點樣知就係因為你要掌握嗰樣嘢係唔係適合你先。 咁、我諗佢點樣都唔會寫住我有毒啦，係嘛？ 咁所以其實你要可能你睇唔到咯，佢嗰隻細 老化 唔會寫自己有毒㗎嘛？ 會㗎，有啲會 寫、即係含有即係毒藥 就算佢嗰、那個係啊，就算係嗰個毒藥，佢已經係製過嘅。譬如話，我哋有一啲好出名嘅止痛中藥叫做川烏、草烏，咁佢有個製字喺前邊，就已經係將個毒性減低，但係。你減低都是毒藥，只不過安全，但是你食用的量沒有掌握，同埋個時間又冇得停。就算一個醫師開呢啲藥俾病人，可能佢食咗三劑、五劑、十劑之後，醫師都未必會經常再開，因為都驚佢代謝唔切，咁啊會慢慢積累咯。咁所以咧，嗱，中成藥有好多種啦，我哋先講下一啲大路啲嘅先啦。 好啊， 最多人用嘅就係感冒傷風。感冒傷風當中咧，我哋銀橋散呢、這個就最出名噶啦。 咁、我都有 嘅。係咪嗰啲復方嚟嘅？ 本身方劑就係複方啦， 係咯， 複方即係由好多種嘅藥材組合埋成一條方，咁、就叫複方。 係 咁啊，一隻藥材，譬如話你就咁煲夏枯草咁、樣嘅話咧，就叫單味， 係 單方咁樣。好啦，銀橋散咧，其實都係一條古方，係傳統嘅古方，個名都係咁樣嚟嘅。咁佢就含有具有清熱解毒、 有疏风发散解表，所以即系话，如果对于风热感冒嘅人士咧，就啱用嘅。譬如话喉咙痛啦，跟住咧就发烧啦，咁个人咧就口干啦。咁呢啲症状嘅人，如果你有初起嘅感冒咧，系呢一种热症嘅就可以咯。 OK。 咁但系相反啦，有一种咧就系寒症嘅。咁喺市面上就容易买得到嘅咧，就一只叫做葛根汤， 系啦，葛根汤 系啦，咁葛根汤咧，佢系有发散风寒嘅，咁有啲人咧就流鼻水啦、尖寒尖冻啦、头痛周身攰啦，同头先嗰种人发烧啦、喉咙痛啦，系两种 两种嘢嚟嘅，系啦， 咁所以如果当我咧就之前有个感冒伤风、喉咙痛，我食咗银桥散觉得好，咁咁啱 介绍俾 你， 系 啦，你又咁啱又好似伤风嘛，人人都睇得出你嘅症状仲唔系伤风，咁你就去食我呢个银桥散啦。但系原来你个症咧系寒症，但系就食咗我啲清凉嘅药，咁你食完之后个情况就会再衰啦，系啦。咁呢一点咧，我哋就要注意咯。咁啊嗱，仲有一啲好出名嘅咧，喺市场上有听过叫做小柴胡汤， 有啊， 都 系呢一。 一扎噶，系啊， 摆埋一齐 嘅，冇错啦。佢但系最主要个矛盾咧，就系小柴胡汤，如果喺我哋中医嘅方剂里边咧，佢系属于叫做和解剂。和解咧就即系啲肝胆病。 哦， 即系话，譬如话你有啲肝胆疏泄得唔顺啊，或者系一啲情绪啊，各方面都系同个肝胆有关。 嗯， 但系就唔代表咧，佢系爱嚟医感冒伤风嘅。 哦， 咁但系亦都好多人有听过小柴胡咧，就应用喺感冒伤风。 有啊，我就系话好多时候就同头先你所讲系阿银桥啊， 系 啦，同埋佢就葛根汤，佢就摆埋一齐噶。 因为我哋中医讲一个病情咧，当啱啱感冒，佢就叫做喺嗰个表浅嘅位置。 系。 嗰種叫表症，但係當如果你個病情係醫唔好，但係個病又嚴重咗，咁你又好似作嘔反胃啦，又唔開胃食飯啦，個人好攰啦，周身痛啦，即係有啲好似個病勢越嚟越重啦，咁嗰種就唔再表啦，個病情就入緊裏，入緊裏咧就喺一個中間位，我哋叫做半表半裏，即係唔出又唔入嘅時候咧，就為之叫做肝胆影响咗个疏泄，咁、 哦、 所以就口苦啦、口干啦、眼花啦、唔开胃、唔想食啦、作呕反胃啦，咁嗰个现象咧就叫做外感传里嘅一个过程。所以如果你系感冒，你食咗呢个小柴胡汤，但系你当其时嘅病未去到呢、這个半表半里，咁你食咗呢个药咧，系有机会将个病惹咗入去嘅。 即系反而就引入去，引入去， 因为呢条方系入去中路， 入室啊， 恐怖咁样。 理论上， 你点会知道自己系喺乜嘢嘅状况咧？ 所以就话嗱，一定如果我哋咁讲啊，中医咁讲，如果你用小柴胡汤，有一啲小柴胡汤嘅病症嘅，口苦、咽干、目眩、寒热往来、胸胁、苦闷、默默不用饮食。 哇，好似好严重啊！听你咁讲， 嗱， 边个识啊？ 嗱，最简单有种感觉系咩咧？好淹闷。个人咧，哎呀，好辛苦啊，哎呀，真系唔舒服，系会有呢个现象。咁你呢个症状嘅时候，你食银桥散、食葛根汤都唔会有帮助。你 系 一食小柴胡汤咧，个症状神效好得好明显嘅。 系啊。 但系如果你话我而家发烧、喉咙痛，我去食小柴胡；我而家流鼻水、周身攰，我去食小柴胡，根本就冇用。 就仲衰，甚至我将佢 引 埋 入去，冇错啦。所以我哋见到好多有啲病人佢。佢傷風感冒過咗幾個月，一路都好似困住，唉，我又唔知做乜食啊，食唔落，瞓又瞓唔到，睇醫生又話我冇嘢，但 嗰啲所謂叫感冒未清啊，我哋通常會咁講。 係感冒未清，但係佢未清得嚟咧，佢好厭悶，個人最主要咧食唔到嘢咯。我係咪有咩絕症啊？我係咪有啲咩問題啊？ 有冇嚴重啊？係 唔係啊？ 有人 擔心嘅， 真 係 病， 真係好嚴重噶。因為點解咧？我哋睇過有一啲即係細叔伯啦。佢打電話嚟，佢話：其實我睇咗幾個月醫生，咁啊，唉，我見我自己又同你嘅時間唔夾，我咪喺周街都睇下先啦。但係睇咗好多醫生都話我冇嘢，但係我醫極咗咁耐咧都醫唔好。咁佢話：細侄，你幫我睇下，如果你覺得我真係唔得嘅，你咪早啲同我講咯，我有心理準備啊嘛。我話唔得。哇！咁嚴重嘅咩？要去到，但係佢已經去經歷咗幾個月。 哦， 咁但係當然啦， 困擾啊！ 係啦，我哋睇翻佢都有 啲藥方㗎嘛。咁藥方裏面我又冇留意過有醫師曾經開過呢一條方俾佢。咁我話唔係喎，我話根本你嘅症狀我係覺得你叫做半表半裏症。你食呢一條小柴胡湯就會有改善嘅。我話嗱，佢話你唔好呃住我啦，雖然我同你熟啫，但你都唔好好似咁樣好似敷衍我。係 都要信自己。 咁我話你嚟得 平安紙， 我你嚟得我哋嗰度，我哋都唔想你有問題㗎。係 啦。 咁但係佢又真係我話你當聽我講又好，俾我氹又好啦，你照食啦。食咗佢下一次翻嚟，佢話細侄，佢係雖然好唔到十成，起碼好咗四成。 咪咯， 都好啊。 係啦，佢話點咁？咁但係佢又諗緊點解當其時？睇咗咁耐，醫生都解決唔到呢個問題。我話有陣時候每一次去到睇都唔同啦，每一個醫生當時觀察你或者你嘅表達啊，所以我話只係有一句成日大家都講嘅，就行運醫生就執病尾啦，係嘛？咁你經歷咗咁多，我有咁多前人開過嘅方望過，咁我都咦唔係，應該呢個方係有效啦。同埋你早期嘅時候係早啲，同你而家嗰幾個月又唔同，所以小柴胡湯咧就記住唔好喺啱啱感冒初起嘅時候用，反而咧就係有一啲咽悶嘅病症半表半裏先好用。 OK， 即係口苦啊，頭先你所講嘅呢啲咁嘅表徵嘅時候，你先至好考慮用呢個小柴胡湯， 或者個人寒熱往來啊，話咩事啊，又發冷又發熱，無端端咁樣嘅，總之好怪啦，你覺得啊 ？OK， 咁啊嗱， 有一條方。 藿香正气啦， 有啦， 呢啲我哋成日都讲咧， 我哋开门口啦， 屙呕吐痛、水土不服、肠胃不适，基本上寒热体质任何人士遇到有啲肠胃反应不适都可以，又或者咧喺夏天吹冷气冻亲，我哋叫暑热伤寒，一个阴暑病症。咁因为你夏天最多就系食生冷嘢啦，涼冷氣啦，著衫薄啲啦，咁你個人好容易會吹一吹，凍一凍，咁你又未至於用到葛根湯嗰種温性咁強，咁所以你就要用一啲比較平和啲。藿香正气 系啦，取常我想问，藿香正气有两只嘅，水剂定系一粒粒嗰啲药丸？ 其实丸剂、水剂系剂型，佢个含有嘅成分一样嘅，系、 哦、 啦、 okay ， 所以冇问题啦。嗱、 嗯， 咁啊，仲嗱呢啲方咧，头先讲紧咧，都系一啲叫做感冒啦常用嘅方。咁亦都有好多咧，有啲具补益嘅。因为嗱，大家都可能想食啲成药去进补下。 系啊。 咁啊，比较出名嘅一个咧就叫 六 味 地黄丸。 系啦， 呢个 我食过啦，但我就觉得自己冇乜嘢反應。 因为你本来可能不是很 虚，但他又觉得自己好。 应该这样讲的，六味地黄是一条补肾滋阴的方。如果照听补肾滋肾阴的，如果我是肾阴虚的人，那我就有些什么症状呢？我可能会很多口干啦，皮肤干啦，个人好似好失去咗一种滋养如润嘅感觉。咁啊，同埋咧，可能有腰骨酸啊、酸啊、攰啊，小便都可能会频繁啲。不过咧，就可能屙出嚟唔系好大督，但系咧就少，但系又密嘅。呢种都叫做肾阴虚，冇错啦。咁但系你阴虚用滋阴嘅手段系对症， 啱啊。 但系有啲人系原来系阳虚嘅。阳虚嘅意思咧，佢啊个人咧就怕冻啦，易水肿啦，易见攰啦，佢都系虚啊。但系佢误会咗呢一个虚系，即系六味地黄咧就补肾嘅，系唔系肾虚嘅人咧都啱食嘅。咁但系如果你自己本身系肾阳虚，阳气唔够噶啦，已经，你再滋肾水，就更加令到个人嗰个阳气咧再唔够啦，就越食。就越冇效啦，甚至越食越水肿，越食越攰。咁呢个就因为嗱，你冇病冇痛，我又听人讲食六味地黄咧可以补下个肾。由于你冇病冇痛，补下个肾咧系冇问题嘅，因为你冇偏向噶嘛。咁但系如果你本来真系有偏向咗嘅肾虚，食错咗，咁你咪会有一个冇效兼夹，再影响到你嘅反应咯。所以咧冇病冇痛嘅话，六味地黄保养身体咧可以啊。但是如果真的自己有肾虚的现象，有些腰酸啊、失软啊、尿频啊，或者很累啊等等的，你一定要最好呢分一分清楚自己是属于 阴虚 定 阳 虚。 举 个例，我有一次呢就帮个病人去买一只中成药，就叫做肾气丸。就其实同六味地黄呢是争两只药的啫。而这一条方呢就是补肾壮阳的。我行到是一间连锁的商店啦，我就在那里望来望去，他说先生你找什么呢？ 我話我想揾神戲院啊，金貴神戲院。咁、 嗯、 跟住咧，佢就話：，哎呀，呢尾嘢咧，我哋啱啱咧就賣曬喎。 係，就叫你買龍尾地王。 你買唔係？佢話你買芝柏地王丸啦。 芝柏咩嚟 嘅？芝柏咧就係又係綠尾地王加咗芝母同黃柏泻火嘅嘢，係、 嗯、 對於一啲虛火啦、上火啦，或者一啲更年期綜合症啊、潮熱啊、盜汗啊，會有幫助。 嗯、女士喎、啊，好似、 男人都會有潮熱盜汗嘅、 嗯， 但係如果我頭先幫人買嗰只叫做金貴神器，係補腎助陽，即係佢手腳冰冷、小便好頻繁、腰骨冤痛，咁佢要補陽。但係你又俾一隻泻火嘅藥我，咁、 嗯、 我就同個 sales， 我就同個 sales 講話，點解你會介紹我用呢個芝柏呢、 嗯、 我本來買金貴，佢話金貴冇貨啊嘛，咁你咪食住芝柏頂住先咯。我話其實你唔識，唔好介紹。 哇，好危險！ 係咯，我話如果我真係照聽你講嘅話、嗯，我可能食咗，我本來已經冇乜火噶啦、 嗯， 再食芝柏就拍到個人咧、嗯、都好似謝咗。 散曬啊！ 冇錯啦、嗯，所以有陣時候唔係話好似有啲樣有啲名咧爭兩個字嘅咧、 嗯、 又唔同。 嗱、okay ， 但係淨係地六味地王。 嗯， 个化身可以化身咗头先嗰个叫做金贵神戏院、 嗯， 就系保养嘅。 嗯， 绿尾系最温和嘅，所以好似小强话，可能佢食咗，佢一啲都冇 feel。 嗯， 原因就系因为佢好平和。 嗯， 你真系要食一段时间、嗯，你先会有效。 明白。 如果芝柏地黄丸咧，就头先提过啦，有啲人有啲虚火、 嗯， 无名火起，无端端做乜嘢手心庆、脚心庆，无端端做乜潮热，有呢啲现象。嗱，唔一定系女士， okay， 男性一样有。 嗯， 芝柏地黄。都是出名的、 嗯、 在市场上都是常见咯、 嗯、 但当然有一些再虚一点的人呢他又会用一些补中益气丸、 嗯 啊、这些呢就可以吃了个人呢就感觉好像没那么热攰、 嗯、 精神一点、 嗯 嗯、那就不会说成日都好像睡醒都好像不够神、啊、你会留意到市场上呢用中成药呢就有些譬如話用靈芝啦、 嗯， 或者係蟲草啦， 呢 一啲咧都係對於大多數身體冇乜特殊異常、食好多西藥嘅人士，佢食呢一啲丸仔咧都係可以具有扶正、有固本培元、有補虛嘅。咁、 嗯、 所以呢一啲咧就基本上都可以愛嚟作保養用咯。 今日要講嘅就真係已經講咗好多、 嗯， 但係其實仲有好多咧。咁不如我哋就下一集嘅時候再同大家娓娓道來啦，好唔好啊 ？OK， 總之就係我頭先講緊嘅就係可以買到嘅呢啲嘅中成藥嘅話，嗯、我諗最好嘅都係問個醫生先。 會好啲啊！ 好，唔該曬， 唔該曬，還在思考有什麼可以再失去，抬頭看星空多迷茫，是夢還是眼淚？用咗大部分嘅时间忘记忘记自己忘记，做好多蠢事想重新开始，但可能在另一个你讲嘅系你嘅口头禅，实时动态有你嘅气味，旋律哼嘅系痛悲，歌词写嘅系日记，冇办法再听悲情歌，但个脑瘫曲循环播，连人生都迷失，我灵魂仲剩翻几多，我唔清楚能够还俾你嘅，我都已经还咗，于心中上锁。还在。 睡，垂头看手机多朦胧，是梦还是眼泪，大半夜未肯睡，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 Atto， 是个非洲人。 他是 CIBS EMY 广播青年。 如果我有机会做一个电台节目，我希望是个广播剧，是讲一班少数族裔在香港的生活所遇到的矛盾和日常琐碎事。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是你实现广播梦的平台。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网址 cibs.lthk.hk。 成功申请还有制作资助给你做电台节目。 截止日期5月30号。 CIBS人人广播， 好啦，快到中午十二点，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Hello， 各位朋友，我系谭咏麟。我觉得人嘅思想咧可以控制到情绪，所以我每日都向好嗰边谂，个思想调教去好嘅角度嗰度，当然系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之后咧，风骚快活呢个新环节啦，因为咧我哋风骚实习生毕业啦，唔单止毕业啊，而且咧组成有新嘅组合。 哇，咁犀利！ 冇错，今日就有女仔上场， 介绍佢哋先。 Hello， 我系 Queenie， 我中意唱歌，中意睇戏，中意发吽豆。 Hello， 我是 Rachel， 我喜欢音乐，我喜欢倾偈，我喜欢放空。我们是 风骚师打， 隆重登场。 开工大吉， 系啊！我嚟讲下心情先，今日逐个嚟 介绍自己先。 好 ，Hello，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我系 Queenie。 Yeah， Hello， 大家好，我系湿碎线偶啊 ，Rachel。 今日唔系好湿啫， 但系佢今日改咗名叫湿碎啊！我听佢话湿碎小榄啊， 呢个 碎 湿碎， 湿湿碎碎啊， 湿碎啦！ 欢迎晒两位加入我哋嘅大家庭。又多两个妹啦， 心情又唔同咗咯、啊。上几次都叫做实习生啦，今日真系呢个主持人之一，心情点啊？有啲咩讲啊？ 威廉讲先， 真系好兴奋嘅，因为一直以嚟我哋过咗咁多关，即系过三关咁样啦。咁每一次嚟到嘅时候都好紧张咧，希望自己做得啊，应该做得 OK 嘅。咁但系点知啊，真系可以今日有个机会可以同大家一齐主持，真系好荣幸，亦都好感恩。 讲完 ，Rachel 而家又有一种真系真嘅 feel， 系啦， 真系坐低。围埋倾偈咁样， 冇错冇错。嗱、啊，今次咧，其实对于两位嚟讲嘅话咧，都系一个几大嘅考验啊吓，因为其实成个钟头咧都系属于你哋嘅。因为咧就系、是、啦，片段人间咧，哇喺金牌编剧，哇犀利啊！你知唔知为咗你哋啊，系嘛写咗你一个真系好犀利啊，同大家介绍下。 学校风云2024就向阿李丽睿致敬嘅。 我猜过你。 唔系啊，喂。在即系喺度嘅都可以致敬 嘅， 系啊！ 我以为纪念中学， 系 咪咯？系咪纪念中学？ 系咯、啊，我觉得两个小妹妹咧，如果做学生咁妹咧，系啦，就应该容易入戏， 啱啊！ 头炮一定要。砰打响啊！ 冇错，啊咁又每逢礼拜三咧，呢个钟头咧就有佢哋一齐参与有呢个环节吓。风骚师弟之外，仲会参与埋我哋戏剧演出。 冇错，你哋嘅准备会系点样啊？嗱，其实今日咧成个钟头啦，咁啊而家呢半个钟嘅话，当然一阵间我哋会有一个即系新嘅环节咧，同大家讨论啦。另外仲要准备唱歌啦，仲有就一次过就我要做埋呢一个剧啦。我想问你哋 心情点啊？ 唉，总之唔加入啦，咁多嘢做嘅， 用到仲要惨啦， 真系咁样。 絕對唔係咁嘅。喂，既然嚟到呢度，咁有一個鐘頭時間，咁梗係用盡佢，有乜可以做到，梗係做咗佢啦。咁既然有三個環節可以俾我哋玩，咁我哋一定會玩盡佢嘅。 Yeah， 諗下咧，諗下 有三個環節幫我哋發揮啊。 係、 啊，有得學嘢，有得學嘢。 尋晚有冇做過啲咩準備功夫啊？兩位 定係完全瞓唔著覺咧？ 定有冇裝香拜關閉啊？ 你咩？你病？ 我有啊。 你病淨係去拜神嘅， 去文武廟。 咁早先講兩句啊！保佑保佑， 然后妈咪啊，代夫利是。 喂，嗱，其实咁样，我哋上个礼拜咧，即系揾咗两个妹妹咧，一齐倾偈开会啦，录咗啲头先听到个宣传声带啦。你之后咧会唔会继续即系大家互相喺电话或者喺呢个WhatsApp 咁样大家倾下，即系有冇做呢类？ 我见我哋开咗个 group 好静，你两个， 你自己有冇倾偈啊？ 我哋自己有，我哋自己私底下有倾偈噶，我哋有 WhatsApp 度联络，同埋有倾嘢嘅， 系咁啊最好啦。 我琴晚有打俾佢噶， 哦系咪啊？系啊。叫佢起身系咪？夜晚晒叫 我 起身。 喂，点话？喂，听日不如话大雨得滞唔好翻。 你咩？ 我系你啫， 系啊。 教坏我哋， 冇错啦，教坏晒。 好，接下嚟嘅话，我哋有呢个新嘅环节啦。咁啊，欢迎晒两位嘅风骚师弟咧加入我哋嘅大家庭。之外嘅话咧，哇，今日好奇怪。 点样奇？ 因为两个谂加埋嘅话咧，我生得嚟出。 边有 先？ 系啊，唔系加埋佢哋加埋，我都大过佢哋啦。 冇错。我哋兩個真係嘥啦，我哋做，所以其實我同學啊，如果係嘅，我哋揾一個話題同大家講下啦，咁樣佢哋竟然話我哋講女人味，有搞錯？ 其實佢哋嘅女人味同我哋嘅女人味可能真係又好， 絕對唔同， 唔同嘅年紀、唔同嘅年代都唔同。 以及嘅就係我覺得嘅就係男人眼中嘅女人味，同女人眼中嘅女人味又唔同。好啦，先講講我就個定義啊。 好啊， 什麼是女人味呢？係啊。嗱， 我自己覺得噶啦，即系我中意嘅女人味系咩咧？我就系覺得，佢会好专注做佢做嘅嘢嘅，即系佢会好有能力嘅，然后好叻咁样，但系同时咧又好温柔，又会好照顾你嗰个感觉咧，就好有女人味。 Objection！ 男人都可以噶，男人唔得咩？ 你望下我啦， 你有你有， 嗰种温柔咧系。我覺得是女人獨有的、 即是女性的温柔， 不是你不温柔， 因為男性的温柔和女性温柔是不同的，男仔那種是另外一種。Queen 你覺得呢，怎麼知道女人味？ 我自己就覺得無論你穿衫穿得多麼漂亮都好，打扮多漂亮都好，這個都是一個學來的、最主要是你裡面一定是有自信，是有態度的，如果你不將這個態度散發出來的話，你那個學都是沒用的，所以最重要就是女人味、 即是內在而來的， 是內在而來的、 OK， 好，每人唔同睇法， 果然真系细路女。 各位叔叔伯伯， 肤浅啊！ 唔好咁讲，佢哋有佢哋自己嘅睇法。 系啦， 男人眼中嘅女人味又系点样？ 哇，我觉得女人味咧，日头同夜晚又系唔同嘅。 诶， 系啊，日头佢系一个话事业型啊，可能话 日 理万机啊，指挥若定啊。去到夜晚，佢有两种嘅角色，一种就系妈咪或者太太，好温柔嘅；另一种可能佢就系出去。应酬啊，饮嘢系另一种味道，将把头啊，哇散落嚟， 揈几下，使唔使揈几下？ 对住我揈，唔好对住你揈。 好危 险嘅位，我觉得女人味有三样嘢都需要嘅。第一样嘢个外形啦，要有啲有女人味嘅女性咧，喺好多人嘅地方，你都要第一时间望到佢嘅。 我同意嘅，因为要有女人嘅特征咧，女人嘅特征唔系话啲咩嘢啊，我觉得个就系身形系重要嘅， 系 系咪啊？ 冇错， 即系有啲唔需要讲啦，系咪？即系有啲系需要嘅。 第二样嘢，女人味系具备一种谈吐得嚟咧，你佢一讲嘢嘅时候咧，你会从佢声音啦，佢嘅表达方法啦，你会好想啊！如果我同佢再进一步就好啦。嗱，呢个系男人呢个睇法就 嗱，唔代表我啊， 梗唔代表你啦， 系啦。咁我讲我自己睇法啫嘛。第三样咧就系佢嗰种对潮流啦、品味咧嗰种嘅爱好，即系你会觉得，我好中意佢用嗰只。即係嗰種指甲油嗰啲係香水啊，或者嗰啲顏色啊，好多好多咯，即係不能細數啦。即係總之就係會令到男人係覺得好想企近啲，神服啊，未必神服嘅，但係起碼你會欣賞。OK， 起碼會欣賞，即係好似你睇一幅名畫或者睇一朵花好靚，你會睇多幾眼，好多人你會第一時間望到佢。 係 OK， 好嗱，其實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女人味係乜嘢？來自啲咩嘢？ 女性荷爾蒙、 嗯、啊，係啱。 冇女性荷爾蒙咧，冇嗰樣嘢嘅。 佢散出嚟， 佢散出嚟嘅。同埋其實嗰樣嘢嘅話，係真係直頭先好似阿 Queenie 定係阿 Rachel 咁樣講嘅話，佢真係有專內而形專外嘅。係、啦，其實有時我會覺得嘅就係話，女人味咧係一種魅力嚟嘅、 嗯。 你好難話用一啲言語去去言傳嘅。頭先我想講嘅，譬如可能 Michael 所講嘅就係話咧，呢啲女人獨有嘅嘢，例如一啲女人嘅身形。嗯、OK， 佢哋嘅有一啲嘢嘅話係特別男人係覺得有女人味嘅。我睇過有一啲嘅外國嘅調查，佢哋有講過嘅，例如有啲咩嘢係好女人嘅。 嗯、 有冇留意到啊？ 头发， 头发， 头发， 头发，哇，必须要长， 长头发，仲要有少乱，大波浪， 大波浪， 大波浪， 大波浪嘅长头发嘅话，男人见亲都中意嘅，系啦。仲有另外有啲咩嘢系好女人嘅？ 红唇，红唇， 冇错， 哇， 红色嘅唇膏， 高踭鞋， 冇错。 喂，我觉得咧，着窄脚牛仔裤，上身白恤衫。 頭先我所講嘅就係外國有一個就係一本成人雜誌，佢哋做嘅一個即係一個調查，佢係呢啲咁嘅嘢嘅話咧，就真係好女人嘅特質咯。即係呢啲咁嘅嘢，你擺喺男人身上嘅話，你冇嗰種散發嘅女人嘅魅力。 專屬女人。 嗱，頭先其實你亂咁講嘅話，你都已經講咗幾樣嘢，係女人一有喺嗰度嘅話，你就會覺得係有嗰種咁嘅魅力喺度嘅。仲有一樣嘢，手指甲。 嗯。 哦，一定要， 系咪啊？ 长尖尖地嘅， 唔好刮累脆。 系啦、嗯，又唔可以搽黑色、哦，红色嘅手指甲 又唔好似你咁样咬到佢烂晒 啦。啱啦，冇错，我完全唔得噶， 不能 硬硬。系啊，同埋我就会觉得一啲嘢，就系譬如头先我讲到嘅就系长头发啦、唇膏啦、手指甲啦、高踭鞋啦呢啲等等嘅嘢，其实都有。我会觉得嘅就系仲有一啲好性感嘅动作。 冇错， 我觉得女人味系需要有啲性感嘅。 系啊， 系啦，性感嗰样嘢系女仔独有， 代表暴露 衰啊， 唔系衰嘢， 唔系嗰啲嘢，系嗰种性感。有时你会见到有一啲女性包到实一实，但系佢一行过，你唔知点解嘅就系哇，你真系晕得一 阵。有一下唔啱，有一下拨头发。見到個頸嗰啲， 冇錯， 哇， 叻女， 好有 女味，呢啲全部都係喺啲嘅網站裏面，嗰啲男人會覺得嘅就係女人有做嗰啲某啲嘅動作，例如佢哋會著得嘅就係高嘅高踭鞋行嘅時候係好有女人味， 婀娜多姿， 好有女人味嘅，因為你冇辦法，你知道著高踭鞋嘅時候你必須成 成， 你要咁樣佢八字咁樣行嘅話咧，佢又覺得好有女人味嘅。撥頭髮係其中一個，就係將啲頭髮撥埋一邊啊！我哋咁多個裡面嘅話咧，就係得 Queenie 做到嘅啫。 因为你头发最长， 系比较长嘅， 长头发拨埋一边，见到你个颈呢一个位，佢哋觉得好性感嘅。 锁骨呢 个 位， 锁骨呢个，锁骨又系 耳环，使唔使有个耳环啊？ 耳环要唔要玩都冇所谓，系啦咁样咯。仲有味道啦，味道我头先有提到啦，就系香水，系啦，香水又系有好女人嘅。 所以如果咁啱咧，喷后颈嘅香水，拨头发，嗰阵味一飘过嚟。 好 深如止水，深如止水。 冇错，所以佢哋就话咧，有时如果你真系惊，可能嗰、那个香水真系太过浓，会令到嗰个对方唔系好舒服嘅话，你知唔知有咩方法咧？ 我知， 系 喷然行上去， 唔系喷落头发。 哦、 又或者你揀嗰個洗髮水嘅時候咧，好可能又會揀一啲佢哋大家會比較容易喜歡嘅、男人比較容易中意女仔嘅，知唔知道係咩味道？ 我講先，我中意係白麝香。 哦 ，B B 味， 我覺得 性 係啊， 或者 B B 味係咪啊？ 唔係 B B 味， 我估啊， 係你估， 都係偏甜玫瑰嗰種。 你估玫瑰係咪 ？Queenie 咧？ 我估花都是花香，但唔 exactly 玫瑰，即可能 jasmine 綠茶嗰種味咁樣咯。 係啊，佢哋最中意係薰衣草。 薰衣草啊，麻麻地。 我都唔中意，我覺得好奇怪，可 係 啊。其實有時有啲薰衣草唔靚，都好濃 啊。其實有啲好 cheap 嘅，好 cheap。 其實我覺得香 水會有廁所嗰種。 係啊。 其實香水真係唔好咁濃喎，香水最好個感覺就係若隱若現係最好。 冇錯。好啦，同大家要傾一傾嘅就有關於有咁多，譬如可能男人眼中嘅即係 女人 味啦。你哋咧，你哋眼中嘅就即係你哋呢一個年紀，我真係完全唔知有冇啲咩嘅女星，你會覺得啊佢有兩味喎。 我自己就覺得，我睇翻以前舊嘅香港電影，呢兩個人女人味爆燈啊，張曼玉、鐘楚紅。 哇！呢、這個經典啦、啊， 公認公認。 仲一個，我覺得嘅就係佢哋有兩個唔同嘅。我覺得鐘楚紅係野性。至於張曼玉嘅話係型， 嗯，会唔会啊？所以我觉得你哋男人系好正， 唔 系 喎， 你 睇 多咗， 你睇旺角卡门。張曼玉我覺得好性感，好野性的， 性感性感性感， 係啊！哇，佢喺大嶼山嗰一幕咧， 冇錯，佢送巴士嗰種， 係啊， 唔係啲妹妹可能未必知 道，你睇翻你要睇翻啲舊嘅 香港，即係八九十年代啲電影係真係值得睇， 值得睇，非常。 諗下咧，諗下咧， 我喺屋企諗嘅時候，我係第一個諗起陳偉咯。嗯、我覺得好有魅力， 牙齒嗰個係啊，阿偉哥， 因為佢就係好，即係佢拍戲又好叻咁樣啦，演技又好，但係又好温柔，又好優雅， 嗯， 然後就係有種活潑頭髮香味嗰種感覺 啊嚇，哦，佢有你種講嗰種啊，即係朝頭早又係即係事業成女性，但係翻到夜晚 有啲 反 差 咁樣，冇錯，有啲反差， 係啊。你谂下翻到屋企叫我老公阿边个去攞杯茶俾我咁死啦！ 好，你哋两个男人眼中， 我其实同意啊。头先我觉得咧，钟楚红系其中一个系真系公认嘅，非常有嘅女人味。 你咧，你搬边个？ 我好多噶，我个人比较 数唔晒， 比较花比较花心。 你讲咩话头先？系咪你讲我？ 有几打咁？ 窒一，窒一。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话系啦，钟楚红、张曼玉啦。如果即係近翻而家呢個咧年代咧，我覺得佘詩曼幾有女人味。佘詩曼真係有。 佘詩曼短頭髮都有女人味。 係冇錯，你有冇睇佢最近嗰套《新聞女王》？我覺得佢真係做得好之餘，佢係將嗰種女人成熟嘅味道帶出嚟， 一種霸道總裁嘅感覺。 冇錯，嗱，雖然佢絕對唔係嗰啲廿零歲、廿零歲嗰啲靚妹，我又覺得唔得。是要去到即是響有啲歷練啊等等， 我都覺得年齡係真係關事， 同意嘅，同意嘅， 唔係話老一定有，但係老係易啲有女人味 啊，成熟唔係老， 唔好用個老字， 唔好用個老字，成熟 成熟，我覺得 佢得罪咗我， 我覺得真係冇乜所謂。嗱，我同意你頭先講嘅就係話年紀慢慢一路大嘅話咧，你會見到有一個人從佢可能嘅就係妹妹或者係少女味會變成有女人味嘅。我最近有一個人，我突然之間覺得佢有女人味嘅是 Steffi 邓丽欣， 系啊，我都讲。 以前即系 Cookies 嘅时候，你系咪啊？你真系嗰啲人 Q 噶嘛，即系好似你哋两个咁样，后生生。但系佢最近，你会觉得佢就系一个姐姐，佢有女人味啦，系啊， 越嚟越正， 越嚟越正，同埋越嚟越揾到自己，系嘛？所以我就觉得呢一个，我会觉得啦。如果你问紧我个中意嘅，仲要系另外一种女仔，我中意全自然。 嗯，冇错。 系啦，我啲夜盲女有嗰个，系啦。 都 中意嘅，系啦，咁样咯。好啦，我哋分享咗有咁多有关于女人味嘅，咁啊，到你哋两位咧都准备咗呀。 好，表演时间。 哇，正啊！ 好唔好嘅啊？ 好啊，呢个安排非常好。 系啊，不如咁样，阿 Queenie 过一个嚟，我哋俾呢一个咪嚟。 好啦，落嚟呢个时间咧，女人味呢一首歌曲就由我哋嘅 Queenie 同埋湿碎小榄物吓一齐演绎嘅。两位小妹妹准备好未咧？ 准备好。 准备好。 以前不得意好似一嚿云，今日开始我要认认真真行为大方，举止温文，唔系以前咁天真，唔系咁容易伤心，要翻啲辈分，唔好谂得咁深。我净系想试下做女人，扮下女神， 开始懂得了怎么诱惑人，开始懂得了应该怎去热吻。开始懂得了怎去着长裙，开始懂得了失恋不要自困，行为举止无味让我戒掉志气，完成春光明媚幸福开始处起。女人味，女人味，女人的身份这样美，不再儿戏。我着的高踭高过人，要我得悲多创勇敢，天空海阔不似旧时怀念插花生，我喷的香水香过人，我穿着一身好女人，现在就让我验证女人怎去笑看风云。 要多谢晒我哋嘅风骚师弟。 同我哋讲下，我头先咧就系唱 rap 嘅部分嘅咧就系 Rachel， yeah， 主要我哋唱歌嘅就系 Queenie， 好嘢，多谢今日参与。嗱，翻嚟我哋一阵片段人间，继续有佢哋出席嘅吓，要我哋嘅角色吓，留意留意，好，翻嚟继续。 以前得得意意，好似一嚿云。今日开始，我要认认真真，同埋大方，举止温文，唔系以前咁天真，唔系咁容易伤心，要翻啲辈份，唔好谂得咁深。我净系想试下做女人，扮下女神。开始懂得了怎么诱惑人，开始懂得了应该怎去热吻，开始懂。怎去着长裙？开始懂得了失恋不要自困，红玫瑰似无味，让我戒掉自欺。完成春光明媚，幸福开始喘气。女人味，女人味，女人的身份这样美，不再语气。我着的高踭高过人，要我得比当初勇敢。摆舒心，而家心里面有个度量衡，都唔赌人，都唔及自己分，唔止迷倒男生，仲要好多大男人想嚟献殷勤，今次算系真女人，希望我都有份。From guy to lady in life, make me crazy. 十二点半啊，听紧呢一个风骚范围咧，雷暴警告延长到今日一点钟嘅23度气温，相对湿度94%。Twins 嘅呢一首《女人味》啊，我哋翻嚟就会有片段人间，有两个小妹妹一齐参与，千祈唔好行开啦噃。先听12点半嘅新闻报告，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展开，在本港朝早陆续有旅客经各个口岸入境，其中在深圳湾口岸，大批旅客抵港之后，在口岸的车站等车，秩序大致良好。在西九龙高铁站，朝早离境大堂人潮不算多，秩序大致良好。抵港方面，有旅客说会到一些景点行一行，因为本港酒店房价比较贵，打算即日来回。也有旅客说从小红书得悉今晚维港会有烟火表演，已经安排相关行程，形容是旅程重点，计划第一日到访香港之后前往珠海和澳门。 另外亦都有港人趁假期搭高铁北上消费，有家长带埋小朋友首次前往深圳，会即日往返，预计花费大约1000元。首场烟火汇演今晚上演，面对天气不稳，杨紫荆维港游观光船餐厅营运总监叶定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如果烟火汇演取消，客人可以选择退款、改期等。他指出，除非台风集港，否则仍然会出海，客人仍然可以享用船上自助餐。内地五一长假期展开，香港旅游业导师协会主席林志挺在同一节目表示，现时入境旅客接近疫情前水平，但访港旅行团数目没有特别增加，由以往全盛时期的每日300多团减至现时每日大约100至200团。他说旅行团留港日数减少，由以往过夜3至4晚减至目前2晚，甚至较多选择即日来回，影响导游收入。各行业正是抢人才，导游考牌不易，收入也都不稳定，难以吸引新人入行。最低工资将会由2年1檢改为1年1檢，并会引入可加不减方程式。新机制得出的首个最低工资水平将于2026年5月1日生效。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工联会理事长、立法会议员王国表示，赞成新机制下最低工资的增幅不低于通胀。可加不减机制亦都能够保障打工仔避免受到通缩影响。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就话，新价方程式是劳资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共识，相信计算出来的加幅会符合经济情况，未来亦都不需要再经常争拗怎样厘定最低工资水平。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话，永远没有完美的方程式，相信某个年期之后社会又会再次讨论。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方面，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交通咧较为繁忙噶，咁繁忙嘅路段咧包括连城道来回方向、环翠道来回方向，仲有东区走廊去环翠村方向咧，现时交通繁忙噶，咁驾驶人士忍让一下啦。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提翻大家啲嘅封路安排，为咗配合元朗区嘅天后补弹，咁都有一啲特别嘅交通安排。东头工业区朗平站、元朗市中心一带咧，都有路段系要临时封闭，直至巡游结束。受影响的路段包括部分康业街、元朗安乐路、横洲路、安宁路、凤翔路、右新街、大堂路、教育路、马田路等等。受影响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是要改道行驶。而屯門區都有天后補彈的交通安排，直至到下午的3點鐘，以下路段是要臨時封閉，包括新和里、新德街、屯門鄉事會路九龍方向近住新墟、綠苑街。咁另外提翻大家啲水管緊急維修工程啦，喺荃灣方面，荃灣海盛路嘅荃灣海盛路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保安商會黃少卿中學嘅行車線係要封閉。九龍灣方面，九龍灣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上二道同宏照道交界嘅部分行車線要封閉，駕駛人士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Queen。 开场之后开门之后开动个个举手，玩尽癫尽之后摊一摊梳打去透透。 Cola。粤女新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在拍摄过程之中，饰演女主角袁歌的陈都灵得到很多位前辈的指教，当中包括剧中饰演上司的邓穗文，他们一起研究角色的时候，对方的细致准备深深地启发了陈都灵。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0日。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断人间，学校风云2024上集。 Testing， 听唔听到？听唔听到 ？Testing， one two。各位嘉宾，社会贤达，国家栋梁，家长们、老师们、同学们、校友们。大家好，请鼓掌。咁少人嘅今日系庆祝东南西北中法白日梦纪念中学，即系圣加比高女子中学创校36周年校庆嘅大日子，亦都系我郭小珍 Sandy Kwok 升任东南西北中法白日梦纪念中学做校长嘅日子。好高兴能够喺度同大家分享我当年系点样由一个差啲俾性价比高女子中学校长赶出校嘅坏分子，好彩得到陈 Sir 俾机会再扶我入正轨，一步一步由校工到校役，再到学校小卖部、校巴司机，到成为正式嘅老师，到校长，都做过好多嘢噶啦。呢条路我永远都唔会忘记。我要话俾啲年轻人知，冇嘢系冇可能嘅，只要你有毅力、有恒心，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同学们，啊，来吧！嗰年系五月，天气特别热，哎呀，湿晒啲，流多汗。我19岁，仲系读紧中三，唔好用咁奇特嘅眼光望我，系19岁仲读紧中三，系有原因，因为我想等埋我心仪嘅男同学升上嚟，同我一齐做同班同学，咁我就会有机会接近佢啦。哇！呢首歌冇听好耐，但系听个前奏，我已经感到非常非常之兴奋，好好听嘅歌曲。佢个名叫做《真真》。 房里偷望他，遥遥望他，想写纸仔暗暗掟给他，难明了内心为何如大虾，蹦蹦跳千下，可惜他却不望我。 试试候啦。班房里偷望他，遥遥望下，想写纸仔暗暗掟给他，难明了内心为何如大虾，蹦蹦跳千下，可惜他却不望我，从无望。 小珍，球场都冇人，你对住个球场嗌乜鬼啊？ 喂，朱女啊，虽得球场而家冇人啫，但系你见唔到球场上有一对璧人向住恋爱坟墓直奔咩？嗱，佢哋一定会有一个令人羡慕嘅结局噶。只要我心目中有俊俊，就有俊俊噶啦。 小珍，你病情越嚟越严重啦，认真，你食药未啊？ 喂， 最怕你见到情场鬼见愁同你 say hi 啊！ 喂， 快啲食药啦，快快快！ 朱女啊！你今日做咩下下窒住我嘅啫？ 阿傻嚟噶！ 唉，喂喂喂，其实呢个时候你两个做咩球场啊？吓，唔使上堂咩？ 阿王 Sir，体育堂响球场好正常啫。 系啊，我哋 PE 堂唔系唔可以喺球场啊嘛。 得，喂，两个妹妹，呢个球场系圣诞老人马南路男校嘅运动场，成声都 crash，College 嘅 sport club 系唔俾外人入，我认得你哋啦嗱，你哋系咪隔篱嗰间性价比高女子中学嘅学生？你过嚟做咩？你做乜走我哋马兰路学校？ 阿王 Sir， 对唔住，系呢位同学佢头晕啊，一时行错入嚟呢一间 sport club 啫。嗱，唔好意思，我哋走啦， 走啦， 小珍，你话我头晕啊？我晕啊，个头好重，你扶一扶我。 朱远邦郭小镇，哎，你讲你因咩事要走去隔篱嗰只圣诞老人马兰路到南校嘅？系咪好得闲啊？系咁啊，就罚你哋两个做值日生插把，你又迟嚟。 插黑板啫，吓得我。 你听住啊，我系罚你哋要插晒全校嘅黑板插钟一个月啦，即刻开始插啦，听到未？ 听到未啊，朱女？ 吓，小珍又系我。 朱女啊，我讲咗广播度等我偶像啊，嗱你帮我拆啦，最多我请你饮冻红豆冰啦，拜拜。 喂，我都唔饮红豆冰噶，喂我冇啊，好啊， 哎呀， 小珍， 再唔系 你就咁走咗去，有冇搞错啊？ 最多我帮你攞埋签名啦，哎呀， 唔好走住啦。喂，小珍，你琴日去广播度有冇见到边个明星啫？我有帮我攞签名啊， 梗有啦。 好嘢，快啲俾我睇下，有冇四大天王啊、八大金刚啊？ 哎呀，你唔好咁心急啦，等，嗱，呢两个你嘅， 好嘢，咦，个签名咁料嘅，都唔似 Leslie 或者 Alan 嘅，边个嚟噶？ 喂，呢、這个啊，我排咗成半粒钟先攞到俾你噶， 即系边个啫？好心急啊，快啲讲啦， 佢就系、日日翻学擦黑板，太盘都变厕所板。 厕所板， 佢咪就系好受欢迎嗰个卢海鹏咯。 吓，真系日日翻学擦黑板，太盘都变厕所板嘅卢海鹏，正啊！辛苦你，唔该晒。 中唔中意啊？ 中意。 嗱，你中意就好啦。嗱，仲帮你攞埋阿大姐明贾斯洛戚美珍啊，啱啱好凑够虾仔爹哋一家。 哇，正喎、啊！搣下你块面先，我搣。小珍，你真系好抵石 啊！你搣得好紧，好痛啊！ 咁你攞咗边个签名啊？快啲俾我睇下。 我攞咗一个嗰个叫咩李丽蕊嘅签名啊，啊都几开心嘅。 李丽蕊边个嚟噶？ 靓妹唔知道边个李丽蕊噶啦。我喺嗰阵时候啊，喺电视台嗰度见到李丽蕊，其实咧我想拧转头就走噶啦。点知我好唔好彩，我俾佢发现，佢仲追住我。喂，妹啊，妹啊，妹啊，妹！ 我听到，我听到，我听唔到，放过啦。 企喺度。我头先见你周围问人哋攞签名，你做咩见到我掉头走啊？加我好失礼你咩？你知唔知我系边个？ 对唔住啊，我真系唔知道你系边个啊嘛。 知你见到偶像大明星嘅话，特别紧张噶啦，震晒咁，你做乜嘢啫？你望实我，我系叫李丽蕊，啱啱凭住《学校风云》呢一套电影攞到最佳女配角嘅就系我。 吓，真系你嚟噶？ 系啊，你有冇睇套戏？ 有啊有啊，你做得好好啊，我好中意你戏入边嗰个角色噶，你帮我签个名得唔得？ 嘿嘿，着紧校服嘅，啱放学。 系啊。 啊喂，会吓？哇，你着哇嗰间咁嘅烂学校，即系性价比中学啊！阿妹冇前途嘅，嗱你咪话我话你啊，俾心机读书啦，有机会会转校嘅。 喂，李丽蕊，李丽珍，开工啊，唔好挂住扮李丽蕊。 你哋可以睇唔起我，但你迟啲唔可以睇唔起我噶啦，睇住你啦，你一定后悔。 呢、這个白送饭几好食，正啊！啊，喂喂喂，阿朱女，几好送得唔得啊？喂吓，睇落去吓， 唔错啊，皇上。 喂，我校查清楚啦，嗰日咧你同你学校入嚟我哋学校球场吹下风嘅啫，我哋学校唔会追究嘅。 咁你可以放过我同小珍啦。 得，随时都得，无谓阻你。喂喂喂，你功课咁忙，嗰日唔好意思啊。 大家咁熟，仲系一场亲戚。皇上，你仲系我舅父，无谓讲啲咁嘅嘢啊。我都好耐冇喺呢度开餐啦。 你中意随时嚟都得，听日啦，好唔好？ 无谓啦，铲都冇钱买包嚟，搞咩啊？ 唔好啊，系啊，我唔好意思就真啦，搞到阿朱女你跌咗一跤，哎啊啊，跌埋啲筷子添，真系吓、 啊，唉，成盒饭都跌晒落地。 喂，你做乜扫盒饭落地啊？话晒都系你舅父、啊，你今日发脾先，食食下扫晒啲白送饭落地吓、 啊。你仲好讲咩白送饭啊？全部都系豆腐嚟噶，咩散煮豆腐啊、麻婆豆腐、姑婆豆腐、二婆 豆腐、 豆腐 好食 臭豆腐，仲有咩客家酿豆腐？ 得啦，唔使再数啦，最多舅父唔使你执翻啲垃圾啦，不过。你要帮我一个忙， 讲啦，做得到嘅话，冇话唔帮你嘅。 听住，我想你帮我揾个人喺你学校性价比做卧底，查边个小嗰咧小珍同阿校长有咩关系？ 哦，仲有冇啊？ 仲有，帮我查下小珍同校爸、校妈、校花有咩关系？ 真系咁，舅父，其实咧我就好忙嘅。你可唔可以唔好再讲废话？你不如直接啲讲重点。你想我帮你查咩啫？ 叻女啦！其实咧就系我想你帮我查下你学校嘅校长有冇男朋友。 哦， 系唔多，有冇男嘅 boyfriend？ 得，放心，轻松，三日，三日后等我消息。 哎呀，好啊。 Yo， 兰口文，帮我呢个忙得唔得 ？Yo， 冇问题，交俾我。 好，由呢一刻开始，你唔叫兰口文。你叫做卖元珍，你知点做啊？ 哟，知道。 哟，仲话知？你而家系女人、啊，识做啦。 哎呀，识做啊！放心，交个任务俾我。 入嚟， 校长你好啊。 边位啊你？咩事啊？ 我系鱼腩卖鱼珍，我系女人嚟噶，我嚟你。学校 sell 鱼 ，sell 鱼，哇！依啊，你边位啊？你搞咩啊？你做咩攞咁多鱼啊？你入嚟，你咪搞咗啦！校长实在好声啊！你做咩咁多鱼啊？你 校长你真系叻叻啊！嗱，呢条咧扁嘅咧系多宝鱼， 咁呢条咧 生我未讲完，生唔生猛啊？ 哎呀，你快啲攞走佢啦！我最怕啲咁样喐嚟喐去添。 冇相干，冇相干。等我介绍其他鱼先吓、啊，除咗多宝鱼咧，我仲有睇。睇唔睇到啊？ 咩啊？ 多春鱼啊！你睇唔睇到啊？ 咪点样睇到咧？ 生猛唔生猛啊？你睇下佢条尾，发得几劲啊！哇！发！我哋公司咧为咗 同学的健康着想啊，推出大优惠，买一条鱼送十条鱼，买两条鱼你乘下几多啊？送二十条鱼啊！嗱，优惠期间限定三分钟，三分钟咋，真系买啊！趁手开始计时。 咦，真系好似好抵咁样喎、啊！ 保证超抵，滴答！你睇呢条，滴答叫多鬼鱼啊！ 哇！点算好呢 仲有两分半钟、哎，校长呢、哎這个 promotion、哦、only for 你哋嘅 school 咋？ 喂，我想问咁对面嗰个男校呢 肯定冇啦。点 啊？校长，仲、哦、有三十秒，廿九、哦，廿八、十九， 咁快你俾多少少时间得唔得啊？ 十二对唔住啊，校长，其实你睇我样子，你望住就知我有数数字障碍啦。你唔会歧视我嘅咩？ 绝对唔会。我身为教育界嘅一份子嘅话，本住有教无类嘅精神，我一定会掟两条嘅。 杀你 Q U。 咁样啊，系咪送二十条鱼啊？ 成盘俾你又乜所谓啊？欸、 真系咁好？ 梗系啦，啲白饭鱼咁鬼细条，我都费事数啊。多谢走啦。 喂喂喂，你咪走住啊！你唔好汤鱼噶。 Sorry 啊，你咪揾你。男朋友或者老公汤咯 吓 系啊点啊你有冇男朋友有冇老公啊 孤身走我路独个摸索我路途 哇寂寞满心内是谁在耳边轻鼓舞 死了我有幻听我有两个女仔在我耳边唱歌、啊、你静点我身为你的性价比高女子中学的校长汤鱼有几难啊 也许汤鱼很难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办要单手汤都难 校长啊我这个靓仔想你给条鱼我帮你汤、 啊、你是 鱼佬之宝要汤鱼梗是找鱼佬之宝来汤 鱼佬之宝、啊、我不熟熟面的、你望着我你望着我你听不到啊望着 我有望你的不过我那对眼有少斗鸡黐在一边望咗隔篱，其实望你嘅、 欸。你嚟呢度做咩啊？边 度做你啊？我嚟呢度系帮你，系个天叫我帮你 嘅。我明嘅，系个天叫你嚟，我只系想知道点解啫。 原因好简单，男儿天职保家眷，儿提妻壳内心撩诶乱，难寻尽退嘅实咧，方嘅寸咧，前路嘅生嘅死我亦啊难判断啊断啊断。 英雄豪杰，武林仍自尊。 民生事谁更怨？含笑到黄泉。 弊啦，条多春鱼同埋条多宝鱼都死咗， 点算啊？ 欲知两条鱼嘅身后事如何，请听我《后风云2024》下集大结局。 命运不得我挑选，前途生死自己难断。茫茫沧海，身不自处，落叶归根是家园。虽是情不绝。 现代与古代的结合，这个故事真是惊天动地一鬼神， 好有教育意义的， 是没错， 就是超越时空的。哎呀，真的鼓励不到啊！你 好，两个女同学今天参加片语人间，心情如何呢？ 我见到这个是不是小 小妹妹日记， 小个二十岁的李丽蕊的日记， 真的好可爱啊！这个 CD， 即你搞到我都想买翻张珍藏下。 我喺你面前抹烂佢。拍烂佢，点啊？你哋做 点啊？啊 ，Queenie 讲 啊，好爽啊！即系我觉得哇，今次可以有一个完整嘅剧本同大家一齐做嘅时候，哇，个感觉好爽。首先个故事自己都写得好好啦，咁呢一个咁梗系要俾翻你，要俾翻 credit 俾我哋伟大金牌编剧。 你有个饭盒一阵俾你， 多谢。 我都要饭，我都要饭。你哋个饭盒就得白饭 嘅啫， 同埋豆腐， 同埋豆腐， 淋埋嗰十条，淋埋嗰十条啊咩白饭鱼。 咁啊，收咗先啦，咪咧。 好好玩咯，同埋今次就系好长啊，可以做半个钟，好好爽。 嗯，好啦，咁终于每个礼拜三 都话爽喎， 系啊， 唔系佢哋而家嗰啲形容词系咁 爽啊，系啊，好超好爽啊， 系 啊， 好爽， 个礼拜三都要嚟爽下啦，知唔知啊？吓 ，OK， 继续努力，好冇？下个礼拜三再有风骚斯打，好冇？ 拜拜 ，OK， 拜拜， 继续享受呢个公众假期，听日十点我哋再见大家， 拜拜。